位听众早晨，今日系2024年2月20日星期二，农历嘅11日嚟嘅。咁而家就系6:08，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琴日就翻工翻学啦，唔知今日大家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好精神嘅朝头早咧？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仍然继续开开心心咁样去开始新嘅一日啊！ 晨光每日一格。 随住网络科技好发达，其实近年咧喺网络上面都经常睇到一啲现象，就系有一啲极端嘅赞美，或者一啲极端嘅批评，然后就会化成冲突。咦？点解赞美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咩？点解唔好呢？因为极端的赞美、过分夸大的赞美，往往都会造成反效果。同样，其实批评本身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单纯地去传播一些恶意，那就会令到身边的人都不开心了。在网络世界上面，大家只要上载一个头像、一个网名，就可以去到不同大小的平台媒体去表达自己心目中所想。因为不需要见到真身，大家都不会见到你的真人，留言更加不需要成本，好像讲任何的说话都不需要负上责任一样。那是不是就代表可以任由去表达呢？不过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和偏好，对于一些人和事物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品味是主观的，立场是双向的，没有对错之分。不过动机就可以分为善意和恶意了。记得曾经之前有一个电视的节目，真人 show 来的，有一个参赛者就是因为抵挡不住网民的留言，最后患上了抑郁症。更加有一些人是有些留言夸大的赞美，又或者过分的支持，更加会令到人哋有反效果、有反感的感觉。最重要就是我哋要知道我哋嘅动机，动机好重要。就算个世界点样变都好，我哋尽力善良、尽力温柔，咁就可以啦。因为你嘅善良，可以成为到其他人甚至系身边人嘅一点光。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唱。累极后，静待是暖汤。 落败后互望未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着。 来自谢霆锋的善良。 晨光 Coffee Time 6:16，今日大致多云，早晚会有雾以及系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6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今日报纸新闻都有好多唔同嘅报章，而呢一个好值得同大家一齐睇下嘅，因为好需要大家一齐努力，心态上面嘅改变都好重要，系咩嚟嘅呢？就是我们香港啊，有一些飲食的集团在前年开始就跟本地的生产农场合作。这个农场不单止是会生产一些农作物，它更加是再生的农场，也都展开了一个厨余再生试验计划。它就会透过收集这个飲食集团旗下的餐厅的厨余，转化为一些植物的酵素，并且是取代为肥料，跟住就可以拿来去种些农作物了。那这个计划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厨余归零。那刚刚我也有说、又说关我们事，关我们什么事呢？因为当他做了这些工作的时候，都要我们食客支持才行。这个计划就做了2年左右啦。而当中的成本也不会说很特别贵的。跟现在一般的 menu 一样，假设如果一个沙律菜都不会差得去哪个价钱。但是呢，就只是得 15% 的客人表示，诶，我会愿意尝试这些农作蔬果的沙律菜式。其实这个厨余分类收集，他们都有分不同的种类来去回收的。当中会有芒果皮、三文鱼骨、咖啡渣、蛋壳、一些茶渣等等。 回收完之后去种嗰啲农作物出嚟，俾你知道咗，诶，系用厨余嚟到去种出嚟嘅，你接受嘅程度又会点呢？其实有呢一个计划咧，有个好处嘅，就系咧可以追溯到食品嘅来源啦。因为一般嘅入口蔬果嗰啲都只系可以相信当地嘅农场嘅农药管制，但系而家有咗一啲农庄，可以知道个厨余嚟自边度嘅，咁就可以食得更加安心。食品安全方面咧都系有保障嘅。不过另一方面就系成本方面啦。虽然咧同海外入口嘅农产品价钱都系相若，但系当中就变相增加咗个人手嘅问题。有冇人愿意入行喺农作物方面去入手呢？可能去处理啲厨余嘅时候，你又敢唔敢呢？呢一啲嘅环保工作、环保计划系需要实行嘅，但系当中都需要大家一齐嚟到去支持先得。如果知道身边有呢啲咁样嘅工作，唔知你又会唔会愿意参与？甚至系当你见到 menu 上面写住系厨余回收翻嚟种植嘅农产品，你又会唔会愿意尝试呢？别要讲环保的议题就梗系唔好别要讲，要讲多啲添啊！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看看今天的天气都是潮潮湿湿这样。情况相当潮湿。天文台都说因为受到海洋气流的影响，连续几日都会很潮湿啊。在这么潮湿的天气之下，最难搞的就梗是屋企的地下啦。因为有阵时哎地下湿立立，踩落去都唔舒服。咁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地板乾爽啲呢？除咗开抽湿机之外。咁早前呢就有个家务专家就提供咗一个小贴士喎。佢就话只要喺拖地嘅时候加一种物质，就可以令到个地板更加快乾。而且唔会潮湿添。呢一样嘢就係盐啊。相信屋企应该会有盐㗎啦。只要喺40度嘅暖水入面加一匙嘅盐。搅用搅用搅用佢之后就可以开始拖地。不过记得唔好落太多，如果唔係呢就成地盐㗎啦。甚至佢都有教导啊。早晚就应该要闩窗，晏昼嘅时候天气就比较干爽，有太阳嘅时候就可以开窗嚟到去通下风。特别就系如果你嘅窗啊门啊系朝向南又或者系东南方向，就更加要闩窗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有水气入到去噶啦。潮潮湿湿的感觉不好，但是心态可以决定一切，潮湿都可以开开心心。 争一分一秒，难再早点适应应用气候，物色几多室友，情分刚好足够吹吹走，慢工先至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点会正紧扣，沉默祝福放心想藉由。善漫化千变，怎么敢切磋？上队友，天边相披，平凡星光。 来逐个逐个去搜查，相隔六个， 要跟你一起。诚实担当尽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尚未失真拥抱一张脸，落空唏嘘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 望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广大志士会共护， 相隔六个，要跟你一起发展，一起发电，二人能力手，识紧握。 闪一起发电， 二人捧啫， 三色紧挂牵， 如蝴蝶演化换四季花， 期待我有五百天， 或七载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六度连一线， 全部叠加等于八。 Lolita， 六度相隔理论。而家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适用范围，涵盖广州、南沙、中山、东莞和深圳合共七间医院和牙科机构，今年第三季推出。五间被纳入名单的综合医院包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沙院区、中山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莞东华医院和深圳新丰和睦家医院。至于两间牙科医疗机构，包括深圳紫荆口腔门诊部、深圳朱胜吉口腔门诊部和深圳爱康健口腔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新增试点后可以做到湾区全覆盖，方便在广东省养老的长者，不会为计划设立任何绩效指标。一名67岁男子涉嫌从黄大仙祠内的许愿池捡走钱币被警方拘捕。警方说留意到近日网上流传相关短片，在翻查闭路电视后锁定怀疑涉案人士，昨日在深水埗区拘捕他，他涉嫌盗窃正被扣留调查。調查顯示，被捕男子涉嫌在今個月15日中午從黃大仙祠的許願池內偷去幾十元的許願錢幣。以色列外長卡茨召見巴西駐以色列大使，抗議巴西總統盧拉日前指責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種族滅絕，並將以軍行動和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相提並論。卡茨又宣布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直到他收回自己的言論為止。巴西外交部隨後召見以色列大使，對以色列的做法表達不滿，又宣布已經召回駐以色列大使回國進行諮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之前已經批評盧拉的言論可恥，認為是越過紅線，而盧拉的言論在巴西國內亦受到批評，認為有可能助長反猶太主義的風險。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嘢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哪个台会去哪一度 2月24元宵佳节晚上7至10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去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在康文署的市区元宵彩灯晚会欢度浓年浓罩浓情一夜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给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全部尽责，老板做得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6:36，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头先有 Vicky 喺度啦，咁啊，而家白元浩都翻咗嚟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吓，咁多位你都好啊吓。咁啊，有一个嘅叫做法庭嘅消息咧，唔关香港事嘅，唔关香港事嘅。咁啊，系啦，咁啊，关于咩嘅咧？原来加拿大嘅。 嗯。 這個、呢个咧都睇到我都会。wow 到我，跟住咧撳入去啲內文嗰度，發現一下，發掘一下佢入到底入邊有啲乜嘢。咁睇下會唔會喺節目嗰度咧，我哋有大狀咪環節噶嘛？ 係。 咁睇下會問下大狀咪呢類咁嘅情況咧，會點樣？好啦，咁事源咧就喺加拿大，咁有一名嘅男性啦嚇，咁佢咧就喺2022年嘅，其實呢件事發生喺2022年嘅，佢咧就為咗參加當其時佢祖母嘅葬禮，於是乎咧就透過航空公司啦。網站即是航空公司自己的網站，咁咧就選購咧就係前往多倫多嘅機票嘅。好啦，咁佢買呢個機票嘅時間咧就更加話到咧，就如果佢係去呢一類型嘅活動嘅話咧，咁就會提供一啲相關嘅優惠嘅。 嗯， 係啦，咁啊即係可能諗住你都接開順便啦，咁啊俾個少少嘅 discount 你咁樣，亦都等你可以快啲咧係可以買到呢一個嘅機票。咁佢咧成個過程咧，佢就係透過呢、這、一個航空公司而家嗰啲網站咧買機票嘅時候，咪好多嗰啲叫聊天機械人嘅。 係。 即係個有個 AI 不斷幫你手問下你，即係寫啲字同你講話，我有啲咩幫到你啊？然后就你就跟住佢嘅指示去到做啊，咁啊入边咧同你聊天嘅时候，佢亦都会打咗好多关键字，甚至乎咧有啲连结会俾埋你。咁而家相信有好多人都会用呢啲方法咧，就去到直接去到购买噶啦，或者使用一啲银行嘅服务。 嗯， 咁佢咧就喺呢个网站上面嘅聊天机械人嘅教导底下咧，就选购咗个机票。不过咧， 他就发觉呢，原来这个机票呢就跟他本身预定的金钱呢是有几大出入的。 嗯、 即是所有讲过那些譬如是有关于优惠啊各样东西呢、啊、原来完全呢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好啦，咁佢就同返航空公司讲啦，咁就话到呢个机械人，我跟返你哋个机械人呢去到买㗎喎，咁但係个价钱呢亦都唔啱喎。咁所以呢本身航空公司呢都系拒绝退款嘅。好啦，不过佢又攞返晒嗰啲聊天机械人之后呢，咁航空公司负责人亦都承认系聊天机械人误导喎。 哦， 係啊，咁但係都系拒绝退款嘅。系啦，咁於是乎呢件事咧，就係、因為咁樣就鬧上呢一個嘅法庭。 嗯、 好啦，咁啊當然啦，咁航空公司亦都話到，雖然呢個聊天機器人係有出錯，咁、 啊、 但係聊天機器人只係一個叫獨立嘅法律實體，好複雜呢個字。好啦，所以咧，佢咧即係個聊天機器人啦，係、 嗯、 聊天機器人要對自己嘅行為負責嘅。係啊。 咁樣 拗曬頭，所以咧佢就話到啦。聊天机械人应该要在这个网站上面提供一个就是正確的资讯给他们的网上面的客户。所以他就将个波踢了去聊天机械人。我不知道关不关个 IT 事啦。这个我不知道关不关他们自己本身部门。或者他们这个的聊天机械人是透过其他的公司去到安装的。我不知道。这个呢也都不加细谈啦。那他最后是怎样呢，法院最后就判航空公司需要赔偿呢，就金钱呢去到俾呢一位嘅朋友嘅、 嗯、 即係要赔偿金钱啦，亦都要赔偿差价啦咁样。好啦，个重点呢就係而家呢我哋都发觉呢，原来越嚟越多人係会用呢啲聊天机械人去到选择一啲嘅服务㗎嘛。 嗱 呢、這个航空公司呢就做咗一个先例，不过好彩佢唔成功，因为佢输、 嗯。 如果佢嘅先例成功嘅话呢，即係话聊天机械人就变咗一个法律上嘅定义嚟讲，系一个个别嘅实体。 嗯， 咁其实佢讲咩你都可以。 系咯。 系啊，所以咧而家市面上坦白讲啊、 嗯， 我自己咧都会用一啲 AI 去到帮手自己做一啲嘅事情嘅。 嗯。 咁去到处理事情得快啲，呢、這个系真系好方便。唔需要自己做一啲咁无谓嘅工作，呢啲可以交俾 AI 做嘅。 我仲系古代人，我都仲未啊。我觉得都系仍然想自己落手咯，有啲构思啊，点样都好，都系自己谂或者自己做。咁、哦、但系咧呢一样嘢，但系都会喺日常生活之中都常出现喺我身边。点解呢、啊、因为你譬如喺网上购物啦，佢会有好多聊天机械人会同你对话啦。 我、哦、网上购物系咪都有？反而我唔 有啊，网上购物都有聊天机械人。 咩系有个 icon 系啦， 圆形咁。 系啦，可能我有个名，我叫小 B 咁样啦。咁、佢就我系呢个嘅帮手去处理一啲嘅文件上面嘅，譬如佢会问你攞资料啦、 啊， 会问你嘅地址啦，即系等等嘅嘢，就系一个聊天机械人嚟同你对答嘅。咁假设如果系个聊天机械人出错，佢真系或者去引导我，可能我系要俾嗰叫咩地址，佢寄俾我嘅，点、知佢就叫我可能系俾公司地址，咁佢到最后 send 咗去公司，咁嗰个出错嘅位究竟系喺边个度咧？即系呢啲会有好多矛盾啦，系咪啊？ 系啊，聊天机械人咧。正常嚟讲啦，就应该会同个网站个 design 咧，就即系一式一样噶嘛。 连结咗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个网站系绿绿地色嘅，咁聊天机人都咁上下 cut 得通噶啦。 系。 个聊天机械人啊，譬如橙色嘅，咁啊个网站又会系咁上下颜色啦。 嗯。 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表征，话俾大家听，其实佢哋系同一阵线嘅。亦都是互相代表的、是啦，咁佢哋我亦都唔会相信佢哋嘅资料会出错囉。 啱啊啱啊。 咁所以呢，呢、這个提醒呢就係话，如果我哋日常入面呢都有用好多聊天机械人同埋嗰啲 AI 嘅话呢、好似暂时嚟讲我哋都仲未係可以完全安心将啲嘅工作 係 要交俾佢哋又好啦，或者係让佢哋信任佢哋嘅处理或者信任佢哋嘅指示。咁我就覺得係啊，咁而家呢譬如網上面嘅 AI 呢好多時都會幫助你去做好多事情嘅。咁所以我仍然呢都係會覺得人啊，即係我哋自己人呢 ,AI 俾到我哋嘅工作呢，我哋都係需要去詳細去到睇返、閱讀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將來嘅世界嘅話呢，咁 AI 一定係會佔據住我哋人類好大嘅一個 部分、 啊。係啊，以前呢就係程式佔據住我哋嘅部分嘅、即係例如我哋嘅铁路，世界上面有好多铁路都系无人驾驶噶嘛，咁嗰啲咧系程式嚟嘅，系啦，咁嗰啲咧， 我唔知道有冇滲到啲人工智能嘅部分啦。咁但係嗰個肯定係一個程式，即係佢按照住啲指示去到做一啲嘅事情。而嗰個咧唔係人，唔係對人嘅一啲情況。系啦，咁佢都系按照住特定嘅步骤去到完成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嚟紧嗰啲机械人直头系会有思想嘅，唔好话机械人啦，嚟紧嗰啲软件系有思想，系帮你去解决问题，去尝试了解你，或者睇到你唔开心，佢问翻你，你系咪唔开心啊？咁样好人性化嘅。 令我谂起一套戏啊，之前 AI 嗰套啊， AI 嗰套啊，佢又唔系真系 AI， 都可以 话系 嘅。 人工智能 AI 嘛，系 唔系又唔系真系呢套嘅，咁但系佢就系连结咗同人嘅关系，点知当中系有一啲恐怖嘅，其实，因为对原来追溯翻系个先生杀咗个太太，然后就将个太太变成一个机械人咁样等等嘅剧情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真系能够识得有思想咁样去同你相处啊，问候你啊。好似好好嘅， 好似好窝心。 系啦，佢记得你食嘅乜嘢，朝头早又会煮翻同一样你喜欢嘅嘢食，系咪啊？但系另外一方面都有好多问题出现。 又好似好关心你咁样，但系当你谂翻佢又冇血冇肉嘅，都系机械人程式嚟嘅，咁到底点咧？咁系啊，即系好似网上面而家啲人会同AI 开始拍拖，系啊， 系咩？呢个唔知 有啲艺术家有呢啲咁样嘅。嘅方向，但虛曬班牙嘅，係啊，係啊，同虛擬人去到拍拖嚇，咁啊都係未來嘅世界係點？唔知啊，有待探索啊。 人潮中的戀愛幾百種。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 Oh, oh, oh, oh, oh, oh, 我带你走，坐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坐下你，坐下我，坐我镜里看看。存在恋后夹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哦走，但是有声，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亲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划破了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6:48嘅早上，你哋好啊！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6度。我睇翻咁啊，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咧，气温又会逐步下降，因为天气变化都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月20号继续是星期二，又同大家一起去品茶欣赏茶的时间，继续有我们的茶艺课导师 Catherine 在这里。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有个问题呢好想问下你，就是平时呢喝茶喝得多，用茶包又用得多，甚至是拿茶叶自己冲呢都试过啦。咁我最近呢就真是尝试买茶饼。但是呢我就有个难题啊！我平时咧就会煲下紫菜汤啊，咁样啦。咁紫菜一饼饼咁样买翻嚟就咁搣嘅啫嘛。咁我咧就唔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搣啲茶饼喎。咁其实茶饼冲茶系咪有啲技巧嘅咧？ 绝对系啦，甚至乎咧，我有学生同我讲咧，佢搵锤仔啊都揼唔开饼茶饼。 系啦， 系啊，其实因为咧，锤仔咧本身嗰个面积都大啊，相对咁，所以咧佢嘅力咧会分散咗。咁所以我哋如果系挑茶饼咧，我哋首先咧要用一啲比较尖锐嘅物品，咁佢嘅力点啦比较集中啦，有啲类似开信刀咁样嘅形状，我哋叫做茶刀或者系茶针。咁你挑嘅时候咧，亦都有角度噶、哦，即系唔系我哋求其咁样去 切落去就算噶啦， 系啊，切唔开噶，即系除非 要戒嘅， 系啦，即系除非你系呢、這个食咗大力菠菜啦，咁就唔使用刀啦，啪一声就整开咗啦。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知道个茶饼系点样压嘅先。咁啲茶叶咧本身系散噶嘛， 系咯？点样攞胶水黐住啊？ 有啲迷张啊！咁我哋首先咧，其实唔系嘅，我哋咧茶饼咧，会有一个布咁样嘅袋嘅形状嘅嘢啦。咁我哋就将啲茶叶咧挤咗喺入边，咁就用蒸汽蒸软嗰啲茶葉，因为茶叶如果你系夹硬压埋一齐，佢会碎噶嘛，系咪啊？咁所以你蒸软咗佢之后咧，先至咧再将呢个布咧上面有个顶点，咁就转嗰块布啦。咁个布咪有个圈咯，所以点解？茶饼咧，通常后面咧系凹咗入去嘅。 哦，同埋点解好似有一啲纹咁样？ 系啦，佢就唔系平嘅，其实佢一边系平嘅，另一边系凹入去嘅。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嗰块布塞入去嗰个位置啦。 哦，即系卷住佢出嚟嗰个压咗嗰个纹出嚟，系咪啊？ 系啦，咁所以咧个茶饼咧咁样卷咗啦，挤咗喺入边之后咧，再由上至下咁样去压，所以佢嘅最脆弱嘅部分咧就喺侧边。 哦， 系啦，成个饼，咁我哋喺侧边，咁我哋支茶针咧，攞茶针咧有几个秘诀嘅，第一咧，支针永远唔好指住自己手指，系啦，我试过初期咧，啱啱入茶行业嘅时候咧，攞住个茶饼，咁右手就捉住支茶刀啦，就啱啱咧个茶饼咧就一吉咗落我手指公， 哎呀， 仲要咧系嗰阵时因为天气太冻啊，我系冻到咧唔知道自己吉亲自己，系啦，点解将？茶饼纸有红色嘅咧，先知道原来我流紧血 落去咧。 诶，呢个可能红印就好贵嘅茶嚟噶啦。 Catherine 嘅红印 系啊，全级咁唔系嗰种红印啦。咁一挑就成只手咧就流咗血啦。咁所以第一样嘢咧，永远咧就唔好指住自己嘅手指。系啦，咁如果女仔咧有时候即系手嘅力唔系好够力啊，咁有时候我会企起身，用身体嘅力去帮一帮咧，咁去将嗰个茶针咧吉入个茶饼入边咧，亦都可以嘅。 咁系吉去。边位咯？ 系啦，侧边即系斜边，系啦，我哋叫做一个90度嘅角度啦，咁去插入去。咁我哋咧插咗落去啦，掹翻出嚟，跟住喺佢隔篱再插落去，再掹翻出嚟，跟住基本上咧，你一向上翘咧，就成块茶叶咧就变咗好似OK 手指咁样，手指公圆形咁样出咗嚟噶啦。不过、你成块咧攞去冲咧，就冲极都冇味嘅。 点解咧？ 因为佢系好实噶嘛， 系 咪个茶饼？ 点样咁点啊？攞热水滚下佢。 咁呢块咁大块嘅茶饼咧，我哋都要将佢再搣细啲。 哦，再搣细嘅。 系啦，你再搣细啲，咁搣到每一块大概啦，系指甲咁大嘅 size 啦。咁但系搣嘅时候又有少少技巧噶，你唔可以夹硬用蛮力嘅。系啦，你用蛮力咧，夹硬咔咔咔咔咁碎晒咧。咁之前讲过啦，碎咗嘅茶叶过浓啦，好容易出嚟嗰啲味道亦都唔好嘅。所以你用少少阴力，轻轻地，即系一块茶饼仔，你轻轻地用阴力将佢咧去撬松佢嘅，咁跟住将佢咧整咗出嚟之后咧，咁佢细粒咗啦，变咗佢加咗热水啦，洗咗茶之后咧就容易啲舒展。咁有啲老嘅茶饼或者系我哋讲紧系好紧实嘅茶饼啦，咁要洗两次添嘅。 系啦，就洗一次都唔够，你用热水洗两次，跟住咧第三泡先至饮咯。 哇，都有啲技巧噶、哦，所以总之就系有茶饼就一定要有呢一个茶针或者茶刀啦，喺侧边90度插入个茶饼，然之后轻轻挑起佢，佢就有个细嘅茶饼仔出咗嚟、嗯，然后就好似按摩佢，松下筋骨咁样，喐下喐下喐下佢， 系啦， 跟住佢先逐块逐块出咗嚟。 系啊，咁、有啲人咧有另一个方法嘅，咁但系我就个人唔系太建议嘅，就系佢哋咧会蒸，就譬如佢真系挑唔到，佢就会搵个水煲啦，水煲咪有蒸。蒸气啦，咁佢就将个饼咧，你想饮个部分咧，就挤去蒸汽上面，等佢软化。 嗯，软化 系啦。咁但系咧，始终你香港太潮湿啊，系好难控制你成个饼咁大，你蒸去边部分啊？系咪啊？你好容易变咗咧，其实你未即刻饮嘅部分，可能你都会 受 湿咗。系啦系啦。咁、其实之前讲过，如果你发咗毛嘅茶咧，系绝对唔可以饮嘅、 嗯。 你唔可以当佢好似水果咧，即系有啲人唔系话水果有啲坏 咗个边咯。 系啦，原来都唔得噶，即系个原理一样啦，就系、是。你毛菌有些是肉眼看不到，可能其实它已经散布在茶饼的内部，那这些就绝对不可以喝的了。 嗯，即可能是太小粒，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但我们不知道的嘛。 毛菌有分很多种的菌类，有些菌又可以喝的、哦。譬如如果你看到呢，譬如我们有些黑茶类茯茶，企人边一个犬字茯茶、嗯、是黑茶类来的。它呢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卖点，它有一种菌叫做金花菌，学名叫做冠特散囊菌，它是国家其中一个保护的菌种嚟嘅，咁就系原来呢啲金花咧，咦，又系对身体好有益嘅菌嚟噶咯，咁、所以咧，有时候咧，菌都有原来有分唔同嘅品种， 有好有唔好， 系啦，有好有唔好，咁有啲。保利餅間中都會有金花的出現，咁呢一啲絕對是安全可以飲用。 咁但我相信聽眾咧都係唔好立亂去估究竟佢係咩菌啦，因為我哋唔係專家。如果茶葉、茶餅有菌嘅話，儘量都唔好飲啦，因為你唔知佢係咩菌嚟噶嘛。咁除咗茶餅之外啊，其實茶餅上次咧我哋都有講話點樣去存放啊。除咗存放之外，喺運送嘅過程途中，會唔會點樣去包裝佢係最好呢？因為佢多數都係用紙嚟到去包裝噶嘛，係、咪 哦，系啊，其实咧呢一个都想带翻出啦。咦，点解一开始要压饼咧？ 点解啊？容易运送，冇咁容易碎。 呢个都系啱嘅。但系咧，最主要系因为佢喺云南咧啲高海拔嘅山度出现，咁嗰啲山路咧系好崎岖嘅。 嗯， 系啦。咁嗰阵时咧，你谂下，哇，喺呢啲山路啦，有啲茶马古道嗰啲咧系好窄嘅条路。咁佢哋咧用运输嘅时候，通常都系马驴啊。咁变咗咧啲茶饼咧， 掟烂晒。 系啦，你压咗饼就容易。运输系啦，同埋容易计数啊，即系一个饼咧，佢三五七克啦，咁佢七饼就一桶啦，咁亦都系一啲特定古时候咧用嚟计算嘅单位嚟嘅，咁变咗佢哋方便佢哋去计数啦。咁而个饼啦，咁头先讲啦，比散茶冇咁容易碎，当然你挑嘅时候咧都会有啲整碎嘅，呢个都系人之常情啦。而喺存放咧，亦都占用嘅空间会比较少。咁保利茶我哋讲紧系可以饮嘅古董嚟嘅，唔系话我买完今日就要饮晒佢噶嘛，其实你唔饮。我真系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乎六七十年、八十年嘅保利茶都仲系可以品质好好咯。 假设我真系饮唔晒啦，我系咪攞原本个包装纸包翻佢就得？ 冇错。 可唔可以摆落密实袋入边咧？会唔会焗出水啊？ 本身咧，其实点解用棉纸去包装呢？咁因为譬如头先所讲，佢系保利茶咧系可以同空气接触啦，佢会继续咧会有一个陈化喺度嘅。反而佢需要通风透气，性良好嘅环境啦。譬如呢个棉纸。你用翻佢嚟包咧，其实就已经非常之好。不过留意翻啦，纸咧挤得耐，有时候咧佢会有一啲食纸嘅虫仔嘅。 系、 系啊，会噶。咁你会见到有啲旧嘅茶饼咧，上面一个窿二个窿咁样啦， 就系俾啲虫住咗啦。 系啊，咁有啲客人咧，佢哋会好惊嘅。喂，你饼茶有虫咁样。咁但系有时候始终你老茶咧，你好难避免呢一样嘢咯。咁、有时候有啲方法就系你将嗰张纸去晒下佢啊，咁有时会有少少帮。帮助啦，咁但系咧，其实唔使太担心，因为呢啲虫咧系食纸嘅，佢就唔系食茶叶嘅，系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你个保利茶你都用100度热水洗佢两次噶啦，咁其实都唔需要太担心嘅。 嗯，啱啱就话三五七克咁样，所以佢有个特定。 定嘅 size 咁樣噶咯，係咪啊？ 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嘅，而家即係譬如有啲係陀啦，陀茶係好似個缽仔糕咁樣樣嘅半圓形啦，後面有個窿，咁我哋嗰啲有啲叫陀茶啦，而家有啲係磚茶嘅，四方磚啦，有啲係金瓜咁樣嘅形狀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形狀，咁同佢哋背後即係一開始有時製作嘅時候都會唔同嘅廠佢哋用嘅方法計算方法都會唔同啦。 咁有冇話其他唔同嘅形狀又係點解嘅咧？點解有金瓜形啊？係咪 啊？金瓜啦，都係一個美好嘅寓意啦，係啦。咁譬如有啲係形狀咧，好似蘑菇咁樣嘅，咁你調轉睇咧，好似心臟。譬如對於少數民族嚟講，佢係生命之茶啦，係啊，咁都有佢特定嘅一啲形態喺度啦。咁以前有啲通常質素好啲嘅先做圓餅，但係而家又未必咯。咁所以都好難講而家。 咁其他唔同形狀咁去開佢嘅時候，係咪都係用翻同樣嘅方法呢？ 基本上都差唔多嘅，但係有啲磚茶咧係好實嘅，有啲鐵餅啊嗰啲咧係真係可以磚頭咁樣去打穿人哋個頭啦，誇張啦。咁但係你挑嘅時候咧，有啲就真係特別實正咧，你就真係要小心啲咯。但係你要順翻佢紋理咯，係啦，你睇翻佢個紋理，佢係點樣壓嘅，咁你點樣去跟翻個角度就可以㗎啦。 如果大家都有一啲茶磚開唔到，記得去揾 Catherine 啊！ 記住俾我試下飲喎，不過 望望啦，到6:59啦，6:59，22度嘅氣温，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噶啦。普通話台有音樂早點啦，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嘅。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大或者你叫我小白。 愉快感觉。信准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7，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直播室入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我哋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先睇睇。今日由8:00-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8:00-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又嚟啦！早晨 ，Vicky。 早晨，仲有 Didi。早晨 ，Didi。 Vicky， 早晨啊，小白。 啊，真系好啊！呢啲咁样蒙蒙松松嘅气候咧。聽到 Didi 仲係咁精神啊，真係好啊！ 翻工嘛， 係啊， 我放假都頭痛，激死我，真係翻工。 係嘛？咁啱我哋兩個頭痛喎、 啊。係啊，今朝一翻嚟同佢講，琴晚瞓唔到啊，偏頭痛啊。 哎呀，最唔好就係有偏頭痛啊，真係要聽下中醫師咧，睇下點搞。 咦，阿施主你把聲有少少濛濛地。 因為我鼻敏感咧，原來因為咧玩得太過盡啊，真係 生 病嘅時候。係咯，因為我鼻咧玩得好盡。 係啊，玩得太好哇！真係由朝到晚顛倒曬時間。咁咧，你一身體嗱呢啲咧，真係我真係聽你個節目㗎。中醫師話：原來咧，你個抵抗力差咧，鼻敏感會發作得好犀利。 係啊， 因為我長期食鼻敏感藥噶嘛。咁、但係我停咗，我食咧就眼瞓，所以我就唔食咯。咁、但係原來你咧抵抗力差同埋唔夠瞓咧，你咧係鼻敏感會發作，同埋鼻水咁流咯。 哦，所以我都聽啲醫生講過咧，其實即係都唔係淨係醫生噶啦，以前老師都會咁講噶啦，就喺我哋空氣入邊咧，無時無刻都有大量嘅病毒同埋菌喺度嘅。 冇錯。 所以頭先 Didi 講得啱，只要我哋抵抗力一差嘅話咧、就會俾佢哋即刻 乘虛而入。 咁但係鼻敏感咧，又算唔算係病毒咧？都唔係嘅。 鼻敏感可能本身你有啲過敏嘅症狀啦。 係啊，係啊，係 啦、 啊， 係啦、 啊。係 啊， 啊，香港係咁就，佢第二度就冇、啊、自己個鼻度。係啊，但係冇辦法啦，我哋都要適應啊，係咪咁講？ 啲塵埃又可能有咩？但係如果去到第二度嘅話，又有機會係花粉令到你鼻敏感。 啊，係啊，冇，係冇錯冇錯、啊。所以我又係咯，最唔好就我都遺傳咗個仔都有鼻敏感，真係好辛苦啊！朝頭早係咁呻，哇，呻幾多紙巾啊？係 嘛？ 係啊，所以冇辦法啦，唉，人就係咁噶啦。 係，或者睇下市面上會唔會有啲朝頭早都可以幫你。索一索嘅会令到你个鼻哥通下舒服啲嘅，睇下会唔会有呢啲方法咯。 最舒服就系其实要早睡早起咯， 系啦， 夜睡夜起系补唔翻嘅， 增强翻自己嗰个 抵抗力， 系啊，冇办法啦， 最古旧亦都系最 work 嘅一个方法啦，就是、增强自己嘅抵抗力， 系事实， 系啦，多做运动，营养均衡啊，不二法门嚟。 系啊，食嘢又系啦，成个礼拜一个生果都未食过，几唔啱啊？系啊，我唔系平时一日食两个两样生果或者三样， 多唔多菜啊？ 都冇啊，净系 食肉。啊、 你知唔知食咩啊？食我最中意食嘅 糕、 麦麦，同埋最中意食嘅方便面。 哦， 呢两样嘢系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咁成个礼拜系咁食咯。 你去旅行都净系食呢样嘢啊？成 诶，除咗呢啲系小食啦。 哦，小食啊，呢啲系 小食啊， 呢啲正餐嚟噶。 所以我觉得自己唔系正餐嚟噶，所以我觉得自己膨胀咗，知唔知啊？ 我反而想攞多少少赞赏，我想知道你正餐食咩咁样？ 正餐啊，就系食啲非常之。煎炸嘢咯， 哦、 即正餐食煎炸嘢就唔食飯啦，因為我唔中意食飯啊，所以總之係食曬啲唔應該食嘅嘢，做曬啲唔應該做嘅嘢，所以搞到自己咧鼻敏感。 澱粉質都少喎，唔係喎，你有食包包嘛？ 誒包都有，但係炸嘢多咯，即係唔應該食嘅嘢，所以搞到自己覺得好唔舒服。我係翻翻工做翻正常人， 人版啊，呢、這個係我眼前嘅人版就係原來唔好嗰啲。即系均衡飲食啊，作息嘅话， 食嘢原来真系好紧要， 咁都系啦。 同埋开始年纪大，更加最重要 系啦。 啊，讲翻交通先， 讲翻交通，讲翻系，请讲，请讲，请讲。 系啦，咁啊，而家咧，只系路面方面喺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比较车多啫。咁另外较早前噶啦，货柜码头南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大洋路啦，而家中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哦，咁啊，简简单单啊， 好好啊， 系啊，咁啊， 琴日问咗你啦。仔今日翻学啦，系咪？ 翻学啦， 两个仔都 翻学啦。 翻学 啦，今日。 嗯，咁应该路面开始多车啦。 系，系啦。咁啊，所以而家就7:11啦。一阵间稍后嘅时间咧，就会开始多车噶啦。 冇错，多车还多车，都系朝头早不厌其烦，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系啦， 小心驾驶。龙年开始，希望大家都即系顺顺利利啦，揸车，千祈唔好有意外发生。 系 坏车我就觉得 OK 嘅。 顶笼都系有车龙好啦 吓。系咯， 龙年顶笼有车龙。 而家三隧分流之后咧，真系 差好远啊！ 真系争好远，三条过海隧道，即系我噏咗咁多年嘅过海龙尾， 系啦， 少咗好多。 系啊， 咁 好少听到你讲啊！而家呢啲 都有嘅繁。忙時間啦，但係有之餘咧係短啊嘛，咁、平時塞到去愛民村啊、紅磡警署啊嘛，就算而家有咧，短短的喺康莊道橋面。 以前誇張嗰陣時咧，你即係我自己過紅隧見到個牌。哇！寫四十分鐘，紅色嘅四十分鐘， 啊、 你都唔想過。 培正道橋底差唔多啦。 即刻想揾位走，跟住咧泊低架車都係搭翻其他交通工具。 係 啊， 而家唔需要泊紅隧嘅，真 係。係啦、啊，四分鐘而家。 咁、 啊、反而朝頭早我四分鐘最多排四分鐘，不過西隧就多咗車嘅。 係。 咁我覺得都好啦，總之分流到大家開心係咪先？三條隧道均衡咁用，大家都有好處啊。 係 啦、 啊，希望多啲隧道都可以發揮到佢嘅功效啊。 係啦、啊，總之就多啲便咁啊，大家就多啲接受， 灵活走位嘅， 系啦，好似我咁变到咁样，我都要接受，真系搞 唔系你一翻工好快就变翻靓声靓人噶啦。 系啊，我琴日好瞓啊，唔系琴日好瞓，琴日好早瞓，九点几我瞓啊。 诶啱喎， 系啦，哇！你放假三点几瞓，个时间颠到 哇，唔系嘛？ 系啊，玩到，所以我先我另外一半系话佢好唔中意放假， 边有咁多嘢玩啊？ 太尽， 玩到夜嘛。 好得意啊！我系好中意玩噶，你睇我性格， 但咁夜咯， 梗系玩啲麻雀耍落。啊！魚蝦蟹啊， 撲 卡呢啲全部啱曬我啊！ 緊要放假係休息下， 好， 但係你都 好用智力啊！你啲 快喎、 啊！ 哇！琴日翻工幾咁精神啊！雖然琴日我星期日都係夜瞓嘅，星期日差唔多12点瞓嘅，咁但係我都 OK 啦。翻嚟見到你兩位咁精神，哇！我唔精神對你哋唔住啦！ 啊，爹哋都係即係投入自己的工作嘅人嚟，呢、這個我都好欣賞。 咪你都係啊，大家都係啊， 係啊， 開心嘅， 互相 自己中意做嘅嘢。啱 啱 咁啊，嗱都要講啲開心嘢俾大家聽啊。有兩條巴士線啊，就係九巴嘅85號，唔知兩位有冇搭過啦？就係由火炭嘅，哦有啊，駿洋邨去到九龍城碼頭。 85號 係 經我哋下低個位置噶嘛，所以有陣時如果我翻唔係翻沙田，即係如果我來往沙田咧，我唔選擇火車，我都會搭85 嘅。所以幾好嘅，小白都成日揸車之餘咧，都用公共交通。 其實我中意搭車多啲。 係啊，兩樣都有啦，兩樣個個好啦。咁始終你淨係有小朋友，有時點到點 會 方便好多。 同埋翻工咁早，我又住得遠。 係咯，翻工咁早又住得遠，好彩而家唔塞車啫。 係 啊， 所以你更加開心啦。咁呢條線咧就係火炭駿洋村去到九龍城碼頭嘅，咁就會經邊度啊？經沙田市中心啦，大圍咧就行獅子山隧道，咁啊經頭先嚟講我哋嘅浸會大學啦，樂富九龍城同埋碼頭圍嘅。咁而家咧佢就會多咗一個站咧，就係去到火炭嘅駿洋村。咁住駿洋村嘅朋友咧就可以搭呢條巴士線， 多一條線用啦。 係啦，即係多咗咁，起碼平時駿洋村嘅朋友就冇呢條85號線噶嘛。咁而家有啦，咁大家可以利用呢一個新嘅巴士站，咁可以搭翻啦。85號啊，就會加多一個站，就係火炭嘅駿洋村。但係咧，佢就唔會再經山尾街啦。咁之前係經山尾街噶嘛，咁而家為咗方便大家快啲啦，同埋多個站啦，咁所以就唔再經山尾街，就只係咧就加多個站喺火炭嘅駿洋村。咁講咗呢條85，醒咗條。 好 巴士線，九巴嘅88號 X 啊，就會延長到去瑞和苑啦。我相信啦，沙田嘅人都知道啦，瑞和苑個大屋苑啦，好多人住嘅。咁所以咧就係來往咧就仍然咧係維持咧就經駿洋村啦，就係同埋平田村方向咧就會提早咗5分鐘開車， 提早5分鐘開車， 提早5分鐘，即係平時咧就係朝頭早嘅5點嘅，而家5:08啦，即係提早咗。5分鐘，即係平時5:09咯，而家係5:08啦，朝頭早頭班車啊，5:08開車嘅。咁同埋咧，佢就會加多個站咧，就停喺瑞和苑。咁呢條巴士線咧就係瑞和苑啦，至到平田村喺藍田嘅。咁就係經呢個沙田市中心啊、沙田圍啊、九龍灣、觀塘啦、油塘啦、藍田，就行大老山隧道嘅，就唔行獅隧嘅嚇。咁就係往返呢個九龍東嘅，就係咁樣啦，就係幾好啊！嗱，多個瑞和苑站88X， 85咧就多一個火炭駿洋村站。咁即系话咧，受惠到咩咧？住駿洋村嘅朋友啦，同埋住瑞和苑嘅朋友咧，都可以搭呢两条巴士线嘅。 系啊， 咁啊几好嘅话，朝头早瑞和苑嗰个开好早，朝头早5:40， 哇， 好早啊，至到夜晚嘅10:40啦。咁由蓝田开嘅咧，就早上6:00至到晚上嘅11:30啦。咁好啦，咁另外嗰条咧，头先讲85嗰个火炭駿洋村开嘅咧，都好早啊，朝头早5:40啦，至到晚上嘅11:02。咁另外九龙城开嘅咧就朝头早6:05啦，至到凌晨嘅12:00嘅。 咁啊都辛苦一班车长啊， 系啊， 因为佢哋 提 早啲啦，有啲路线又改动啦，自己要记住，因为可能有啲揸咗好耐噶啦， 突然 之间要改，哎呀，争啲行错咗路口咁样。 系啊，头班车好紧要，即系等于我搭港铁啦，哇，头班车咧系好逼嘅，但第二班车系松晒， 松翻系啊， 因为个个都赶住头班车咧去搭接驳巴士嘛，所以唔着，因为好似我如果走头班车，我就追唔到依架小巴上嚟九龙 塘，哦，所以你都要追头班车， 系啊。所以大家尽量利用呢两条新嘅巴士线，新嘅巴士站。 好 ，OK， 唔该晒85号同埋88X 啊。 好，差啲唔记得咗添。 咩事？ 我见到咧，我同事咧就俾咗个交通消息我嘅， 即刻睇埋先。 系啊，即刻睇埋先，差啲顾住倾，真系。 唔会。 好啦，就系荔枝角度去翻。百老匯街交界，哦，原來係有壞交通燈，咁啊，駕駛人士咧經過呢一路口時咧就要小心嚇，大家留意啦。就係荔枝角道百老匯街交界近住美孚新村嗰位咧，咁你知啦，交通燈失靈嘅話都好危險嘅喎。 係啊， 係啊，千祈咧， 嗰、 那 個位咧都 係 過埋嗰個位之後就近橋啦，即係橋嗰個位啦，跟住就上又上高速公路，所以嗰段路 去翻葵涌道添。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嗰段路咧其實個交通燈如果壞，可能都會影響都幾多，希望快啲整翻好啦。 快啲整翻，因為佢可能。如果稍後會拍到麗橋落回美孚的交通， 是啦是啦，那你知道美孚朝頭早很多人出出入入的， 一個這麼大型的屋苑， 是啦 是啦，我再講多次的位置，荔枝角道百老匯街交界近著美孚新村的有交通燈失靈，大家經過真的要小心啦。 明白，好，麻煩Didi，麻煩你。天氣方面要問一問 Vicky 啦，22度，外面的情況怎樣呢？ 今日咧系比较多云嘅，但系都见到个蓝天、哦。不过出到嚟咧就真系湿湿立立啦，即系有种黐立立嘅感觉出嚟嘅。咁但系咧都有少少风， 所以就一般一般啦。咁但係今日如果即係你話驚條街可能濕濕地啊，會跣啊，咁就著翻防水鞋就會好啲啦。 哦，因為天氣都潮濕啦，而家見到係嘛？ 係啊。咁但係咧都見到個藍天，然後咧都見到太陽白白出緊嚟，啲光線都係靚嘅，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好好享受今日嘅天氣。雖然係潮濕啊嚇，但係我哋都可以改變我哋嘅心情㗎嘛。 啱啊！我尋日咧即係下晝黃昏跑步嘅時間咧，都影到嗰啲太陽光啊，喺啲雲罅嗰度咧就射曬出嚟一條條光柱咁樣。 哇， 系啊， 好漂亮， 我都忍唔住影咗张相，我都觉得即系上天俾我哋嘅礼物啦，呢个系。 系啊，我都好中意咧，望抬头望下个天空靓嘅话，嚟影低佢记录落嚟啦。咁原来嚟自意大利嘅一位老师，佢同时咧都系天文摄影师嚟嘅，佢都好中意影一啲天文现象啊、自然现象等等。咁佢特别咧就会中意影就系月亮满月嘅时候啊，就影低落嚟。 系啊系。 佢足足咧就系花咗十年嘅时间，搜集咗咧系影到48种颜色嘅月亮。 哇，咁多颜色啊！原来 系啊，要48种颜色嘅月亮啊，就要咧靓到咧系连美国嘅太空总署咧都去分享出嚟啊，即系转发俾大家睇。佢仲要咧将呢48种颜色嘅月亮，十年啊吓，花咗十。将啲月亮咧就排咗一啲嘅形状，可能圆圈啊，然后就排成心形啊，然之后就 show 喺呢一个社交媒体俾大家欣赏啦、啊。而当中咧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系、有白色、黄色，我哋经常都会见啦。咁、红色有阵时都会见过啦，橙色、蓝色，但系有一种颜色我就觉得好特别啦，原来有紫色嘅， 就系、唔识。 唔系啊，紫色啊， 紫色， 佢影到咧有紫色嘅月亮、啊，咁、就上网睇下。我都冇见过啊！就算系红色嘅月亮都好少见，蓝色嘅月亮都好少见啦。 咁 点解会有紫色嘅月亮呢？咁原来喺月食之间啊，月食期间，咁咧光线穿过咗大气层之后咧，蓝色嘅光线就被月亮去反弹，但系红色嘅光线咧就被反射翻，咁、从而就得出咗出嚟嘅。而紫色嘅月亮咧，其实佢都有话。下一次如果大家想睇紫色嘅月亮咧，都有可能。 几时？几时？ 咁但系。系啦，但系咧就要去到非洲、欧洲嘅。 哦。 咁但系如果你话要近啲嘅话咧，喺日本都可能会有可能见到，但系就要睇下够唔够我哋嘅岁数去唔去到啦。就系2075年同埋2094年有可能系会见到呢个紫色嘅月亮。 2075啊，我都问水。唔紧要啦，我自己 Photoshop 咗佢。 系啦，咁但系对上一次紫色嘅月亮出现喺几时呢、原来就系1999年啊，喺中 吓咁近嘅就 系 原来99年啊，哎呀， 系啊，我哋错过咗啦， 唯有上网睇翻图片啦，我都系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原来啊，原来月亮都有好多种唔同嘅颜色噶、哦，咁大家如果都想即系欣赏下呢一个老师天文摄影师佢影出嚟嘅有48种颜色嘅月亮咧，都可以上网搵一下嘅。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早晚咧沿岸都系有雾嘅，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6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系潮湿有雾，日间会相当温暖，而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咧，气温就会逐步下降。 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1%啊。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细细个开始农历年的时候，惯在身上边加啲红色，才会离离时时鸿运当头。元宵当日，我准备好红色颈巾、红色裤同埋红色嘅吊带，加埋白色卫衣配衬，咁就全年都火红，红遍地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晨光大学。 好啦，眨下眼啊，朝头早啊7:23啦。咁如果要出门口嘅话咧，就继续可以一路拎住个手机啊，听住晨光第一线，一路咧就出门口啦、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同埋 Vicky 喺度嘅。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是、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早晨 ，Ringo。 咁啊，上个星期都有同我哋提及过咧一啲如果喺内地啊春节驾驶嘅情况啦。不过讲开嘅时间咧，我哋都其实即系隔离咋，隔离个城市澳门啊。 系。 其实澳门咧，如果我哋即系嗱，就咁揸车去又去唔去到咧？定还是如果我哋喺澳门嗰度要泊车各样嘢？唔知 Ringo 有冇啲呢一方面嘅 tips 又俾到我哋参考咧？ 哦，好啊，嗱，首先我哋讲下啊，好多人咧就都会讲车北上经过澳门嘅，咁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入到去咧？ 系咯系咯。 嗱，大家要明白嘅，我哋叫做港车北上咧，我哋申请嘅时间咧，我哋就系同广东省嘅，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大家都明白啊，即系澳门咧系一个特别行政区嚟嘅， 系， 咁所以一般咧，如果我哋冇特别手续咧。我哋就過唔到澳門嘅，咁、所以如果港車北上嗰啲，淨係港車北上嗰啲咧，你就唔能夠泊過去澳門。咁不過，咁由於咧，澳門咧都喺港車北上珠海關口嘅隔離嘅咧，咁所以咧，你就要特別，如果你申請咗港車北上嘅朋友咧，你就可以同運輸處咧，再去申請咧。就一个我哋叫做道路嘅许可证，咁呢个道路许可证咧，其实就话你港车北上已经有噶啦，不过咧佢嗰段路咧就系、是、入广东省咁解嘅啫。咁、如果你要即系话泊澳门或者喺澳门嗰度作一个转乘咧，你就要向运输处咧就再申请一个咧，我哋叫做澳门嗰边嘅道路嘅许可证。咁、嗱，申请咗嘅意思咧。就唔係話你架車港車北上可以直入澳門啲街道喎、而你係可以逗留喺澳門附屬嘅一個咧就係大型嘅停車場。咁、嗰個大型嘅停車場咧，通常咧我哋叫講珠澳大橋邊境嘅東嘅停車場。咁咧即係佢會分嘅。咁東停車場咧就專係俾我哋港車北上咧。如果我哋去申請 permit 咧，你就可以擺喺嗰度啦。嗱，擺嗰度有咩好處咧，小白？ 係咯。 你知唔知？ 擺嗰度係咪方便我自己出入啊？即係如果我 當然最方便就你過澳門啦、啊，行下噶、啊，食下嘢啊， 揾下豬扒包。跟住我自己揸車，唔揸唔到自己架外區去揾豬扒包啦。咁我起碼揾到最位最靚嘅位去到揾泊咗架車先。跟住係咪佢嗰啲交通接駁其實都方便定還是點樣啊？ 冇錯，冇錯。其實嗰個東嘅停車場咧，就專係為我哋即係叫港車北上啦，或者叫做中港車咧喺嗰度停泊。咁咧，佢個好處咧就係話由上年年尾開始。全部免费嘅， 哇，唔系嘛？ 系 我有冇听错？全部免费？ 咁会唔会好多人即刻去啊？ 咁大唔大？多唔多位 ？Ringo， 佢话大型啊嘛 ，Ringo 话。 喂，大型即系而家你唔使钱，会个个走去爬，同埋有冇限时啊？呢、這 个由于即系今日我哋都会讲，我琴日咧特登咧就系响佢因为要预留车位嘅，咁咧我特登咧入咗佢 Apps， 嗱佢有个 Apps 嘅，咁就叫澳门出行。 系 咁咧，就系佢要点击一个叫做东嘅停车场，因为我哋港车北上咧就专系摆响东嘅停车场。 系 佢都系一个大型嘅停车场嘅，咁佢本身咧有成二三千个位， 哇， 大唔大啊？ 大啊，大啊！不过又真系好多人好多车嘅，我谂二三千系咯，咁啊，所以要 book 咯。 佢亦都有插电嘅。咁插电就少啲，得几十个插电位。 咁、相对嚟讲真系少、啊。 系电车冇着数啊！ 琴日嚟计咧，我入咗去睇咧、我就试下咁咧。琴日就唔使 book 嘅，因为咧，琴日好多都系翻咗嚟啦，少少过去。咁、所以咧，就无需要 book。不过咧，稳阵啲咧，我正话都提到啦、第一，如果港车北上嗰啲咧，就向运输处再申请一个澳门嘅道路嘅许可证啦。 系啊系啊。 咁咧，嗱，记得。申請咗批核咗之後嘅話咧，你都要係買一個短期嘅因為你會泊喺澳門嘅停車場，咁一個叫做短期嘅保險，或者我哋咧呢、這個加強險喺嗰度咧，亦都要買，因為點解咧？澳門咧係一個特別行政區，咁所以咧你香港嘅驗疏同廣東省嘅驗疏咧就唔吸發嘅喎，嗱、呢個記住嘅。咁即係话呢你都要买一个澳门嘅我哋叫做泊车转乘嘅检索。因为你就唔使入去、你就要呢 擺咗喺澳門直屬個位置嘅停車場。咁、呢個咧少少貼士， 知道。 咁呢個咧，畢竟嗰、那個保費都係好平嘅。咁同埋申請嗰個 permit 咧，亦都係呢、這個係好平。咁、所以咧佢最主要而家係唔需要停車收費啊嘛。咁、所以大家可以派澳門半日啦、一日啦，咁啊遊客澳門啊嗰樣嘢，咁你翻嚟嘅咪翻嚟啦，係嘛？如果唔使翻嚟嘅時間，你咪過去珠海咯。咁呢個咧，北塞咧，港車北上嘅另外一個好處咯。 哇！呢、這個都唔錯喎、啊，佢又 吸引啊， 又免費嗰下，即係即刻貓到我、 啊，係啊， 唔錯數啊呢、這個。 除咗嗱，一樣事後啦，除咗即係澳車，即係話澳門嗰邊咧，其實停車場係好好啦，可以免費啦。咁其實咧，由春節前咧，同埋 我哋就半分鐘 初七咧，其實都係國內啲橋費啊，包括大橋啊，其他都係免費嘅。 哇！ 咁所以咧，呢個點解咁多人上嘅原因之一啦， 係 吧？ 係啊，我聽到我都覺得係吸引。 係啊，我自己都即刻想過去。 係啊，因為旅遊其實好多時你嗰個嘅叫做交通上面嘅成本咧，我哋都會計算在內嘅。如果佢咁多都已經係 free 咗嘅話咧，所以嗰個吸引嘅程度亦都見到啦嚇。好，咁今日咧就同阿 Ringo 咧就傾住咁多先，下個星期我哋再繼續啦。唔該曬 Ringo， 下星期再見，拜拜。 Okay.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阿根廷球王美斯在微博发布影片，再度解释香港没有落场的事件。美斯引述有意见认为他是因为政治原因或其他不同原因而不想参赛，他强调有关情况并不真确，指自己有内收肌炎症，已经尽自己所能，但是为免有加剧伤势的风险，所以没有参赛。他说早前已经就事件解释，但因为见到有很多不实的消息，所以再重新作回应。他强调与中国有非常紧密特别的缘分，以往的采访、比赛、活动留下美好的回忆，希望能够再与中国的球迷见面。一名67岁男子涉嫌从黄大仙祠内的许愿池捡走钱币被警方拘捕。警方说留意到近日网上流传相关短片，在翻查闭路电视后锁定怀疑涉案人士，昨日在深水埗区拘捕他，他涉嫌盗窃正被扣留调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在今个月15号中午从黄大仙祠的许愿池内偷去几十元的许愿钱币。菲律賓和美國兩國空軍星期一在南海展開聯合空中巡邏。菲律賓空軍說，菲方出動三架戰機，而美軍就出動一架轟炸機參與巡邏。巡邏範圍涵蓋南伊羅瓜省坎東以西90海里和文都諾島盧邦西北50海里的地區。解放軍南部戰區深夜在微博表示，菲方拉攏域外國家攪局南海，組織所謂聯合空中巡邏並公開炒作。南部戰區已經組織一線海空兵力，嚴密監控情況，盡在掌握。戰區部隊保持高度警惕，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堅決維護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去到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喺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而家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较为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嘉安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慢车的，龙尾在果栏。新清水湾道下行近平石村较为车多，龙尾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龙尾在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较为车多，龙尾在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是较为挤塞，龙尾现在去到福亨村。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啦，货柜码头南路有水雾急收，货柜码头南路去荃湾方向近达阳路中线封闭。另外因为荔枝角道同埋白路汇街交界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南韩釜山举行，国家队及中国香港乒乓球队运动员积极备战，期望可以再创佳绩。 迎战釜山世锦赛， 我哋会全力以赴，支持港台电视32， 一起为港队打气。 2024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2月20至25日，港台电视32独家免费直播。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应考英国语文科卷四的考试，点善用10分钟准备题目的时间呢？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文科补习老师 Kelvin Sun。其实我建议啦，你看完题目之后再望一望那份 input material， 过滤完之后问一问自己有什么重点，你甚至乎用中文去想一个 idea 出来都没问题的。用你自己的最简单的英文去表达一个重点，反而会更加 fluent 的。很多同学就是因为挂住抄篇文章的内文的用字的关系，变了自己读什么东西抄什么东西都不清楚的，咁样反而弄巧反拙噶。 唔该晒你啊 ，ChatDSE。 唔使客气 ，Chat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元宵当日我带埋我的小情人，连续三个女围住我，咁就一定见到我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Just see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7:38，早晨 Vicky，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听众。 哦，今日都系多云啲，早晚都系有雾啊吓，亦都有一两阵微雨啊，湿湿立立啊，相对湿度91%啦，咁啊，依家23度嘅气温啊吓，正所谓呢啲就系回南天啊， 系啊， 咁啊屋企啲衫咧，你洗咗之后咧，都未必会干啦，咁又要干衣机啦，咁样咁啊搞好耐啊，呢段时间其实反而就做家务要做多少少。因为你个厕所墙壁嗰啲水珠咧，咁，如果你唔好搞佢，又有机会就即系叫做 生毛菌， 系啦，有啲黑色一点点嗰啲嘢咯， 啲， 比较难搞啲啊。往后有时间同大家讲下呢啲家事常识小贴士啊，吓，令大家去下啲煤啊，啊，去下啲煤气， 系 啊，有啲霉霉濕濕嘅嘢抌走佢咁啊！嗱，講開抌走啦，唔知大家有冇機會抌走咧？阿根廷球王美斯嘅怨恨啊，咁樣啊咁啊睇到咧，琴日啊，美斯咧在微博嘅帳號咧，梅西啊嚇咁啊發表一條咧超過2分鐘嘅短片，回應咧喺香港未能上陣嘅事件啦。咁啊，美斯啊重申咧，因為肌肉發炎咧，香港缺陣啊嚇，並且咧話對中國嘅球迷咧就特別有感情嘅，而且咧並不是外界咁样揣测，又话政治原因啊，又话其他原因唔想参赛咯。佢系我真的受伤了啊！阿美斯同你讲，我真的受伤了咁样，系啦。咁你收唔收货咧？作为一个球迷或者一个观众啦，见到美斯三度解话啦，为到自己肌肉发炎缺阵啊，咁啊又拍片，又话自己会大大力拥抱翻中国球迷，你睇法系点啊 ，Vicky？ 我自己咧就系好易妥协嘅人嚟嘅， yeah. 只要佢有少少表示咧，我都会接受嘅。同埋既然佢都真系公开拍咗到。拍咗條道歉片，咁我覺得都睇下係咪之後會再嚟，或者之後佢嘅活動會點樣咯？ 我以為你話唔收貨，美斯點都要拍套賀歲片啦，係啊，即係點都要擁抱翻中國，拍翻呢個熱辣滾燙，好似賈玲咁樣啊！佢咧就由瘦仔變肥仔啊，賈玲咧就由肥妹變瘦妹咁樣，就呢個講笑啫。我都覺得大家應該即係趁住啊，趁住依家新年啦，飛龍在天啊，踏入龍年啦。放下啲怨恨，即 系 人哋都好有诚意，三度去拍片话自己有伤或者唔舒服。好老实讲一句啦，其实有伤都唔系我哋啲凡夫俗子可以 challenge 得到。佢作为球王美斯，只脚自己可能都买重保险，咁佢只脚啊有啲咩闪失咁样，咁我哋都担当唔起。咁所以即系我觉得礼貌上呢啲叫補鑊嘅功夫啦，容許我咁樣講。咁當然啦，每件呢啲叫做PR 事件啊，公關事件，點樣可以完美嘅解決公關災難呢？就應該就唔係之後拍翻片嘅，應該就係當場就 係 啦，當場即刻從阿碧咸大佬就繞個圈咁啊，同阿蘇亞雷斯就送下抽波咁樣，即係攞啲波簽下名踢上去，即係台上邊咁樣，咁可能就。大家会舒服啲咯， 或者会唔会其实系有一啲佢身体上面一啲痛楚，唔想话俾大家知，不能公开的秘密。 哦，咁啊唔系，佢单纯即系话自己只脚有伤咯，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之后其实踢神户胜利船嘅时候，佢都话自己已经好翻少少咁多多啦。咁佢个解话都几深度嘅今次，咁所以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帮佢哋系有写稿噶吓，因为佢真系有讲啦，喺个内容入边，其实佢都尽咗自己嘅能力嘅啦，参与咗训练结束同孩子。足球互动课之后咧，佢就确认自己无法参赛咁样咯。咁佢都讲咗话，喂，我唔系乜都冇做啊，我有同啲细路仔踢波啊，有互动嘅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大家就算啦，即系我哋香港嘅球迷，即系内地山长水又远嚟香港睇波嘅球迷们，就大人有大量啦，放过美斯啦。我都想帮美斯解下话嘅，咁人哋有伤就冇。冇办法啦，不过同类型嘅事件就希望之后就唔好再发生，尤其是喺相关机构啦，或者政府有关部门去倾呢啲盛事嘅时候咧，咁都寄望系即系每一次都可以大成功咯。你谂下，即系如果真系有机会倾下倾下，倾到 Taylor Swift 嚟香港嘅话，咁 啊，如果。 如果 Chaos Drift 又係有一兩場失場嘅咁樣，咁但係點樣去補翻咧？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延伸另一個題目就係見到咧，今年部分大型嘅國際展覽其實都多，三月咧就有國際珠寶展，咁啊亦都有咧亞洲影視娛樂博覽啦，亦都會展嗰度發生嘅。咁啊，四月咧就第二屆嘅香港國際創科展啦，咁啊五月咧就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啦，七月就我哋好熟悉啦，書展啦嚇，咁啊八月就係Center Stage 啦，咁啊國際時尚會展啦，咁呢啲都係可以話係香港上半年啦好多嘅一啲盛事嚟嘅。咁因為琴日見到就香港貿發局主席啦林健岳先生記者招待會嗰度咧都表示啊，咁其實全面復常、全面通關咧，就對香港嘅會展業咧就有回復信心嘅一個機率咯。咁香港其實做展覽都好出色嘅，即係過往有陣時我哋譬如做招商啊，或者做引才啊，或者做一啲商業嘅合作啊，其實貿發局都功不可沒啦。你都知道我哋有呢個 TDC Hotline 啦，經常都有唔同嘅展覽去介紹翻俾聽眾朋友啦。咁啊，亦都好等大家尋找一啲投資啊或者商業合作嘅機遇啦。咁要互聯互通先得嘅，我覺得。所以即係你話回應翻成個城市嘅話，咁啊大家慢慢學習啦，因為舊時都香港冇咁密集式。你諗下，淨係個一二月都同你講有美斯、有費高，又有 托迪， 托迪又有迪比亞路，粒粒皆星。即係我哋都係叫做摸著石頭過河，逐步逐步做咁啊。美斯呢個三度解話咧，咁啊，我希望大家都真係釋懷啦。希望即係佢都一千句 I am sorry 啦，咁樣大家放下仇恨啦，咁啊，擁抱翻足球咧。足球本身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係咪？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往後再有機會，美斯真係好似佢咁樣講， 再嚟嘅話， 再嚟啦， 係咯， 唔講咁多嘢啦，係啊。如果唔係，到時我真係嗌回水啊！如果你唔再嚟，你而家應承咗我哋再嚟，你好再嚟多次啊！ 色一遮，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去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黄或雨不解。长夜山出烧到对岸看不到。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必经旅途不想摔倒，常期望 成长中的美好，悠然在这日这地抛低一句青春多好，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恐怖，无所问候，就算不安处处预告，学会一切放慢，不必苦恼。 Chantel 姚卓菲，初心小岛。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唔知道大家食咗早餐未啦？咁不过未食早餐， 我琴日肠胃炎咧，屙咗成晚啊，系啊，所以今日都个声线都好似冇乜力量咁样。 哦，仲有，仲有，而家仲有， 真系咩？ 系啊， 好啊，咁我睇下可唔可以顶到十点。我个今日嘅最大目标就系顶到十点啊吓。 跟住睇医生啊。 喂，都系啊，近排啦，即系呢啲咁嘅回南天咧，就啲病菌啊滋生得特别厉害啦。咁、估计自己都系我肠胃炎啊食错嘢，但系更加多就系可能有啲感冒菌啦，都比较多。所以心机旁边的听众，如果可以翻工翻学都戴翻个口罩，稳阵啲啦。 系啊，去到呢啲咁嘅季节咧，我自己就成日都会谂翻起好多网上边睇过好多实验嘅片段啊，即系啲人咧就会将可能一啲真菌放喺呢一个空间，跟住放喺个湿度突然间多咗嘅空间，跟住又喺显微镜嗰度睇咧，你睇多啲呢一啲嘅片段嘅话，你就会知道当一个湿度同温度咧个变化之后，喺你身边咧，你就可以好容易想象得到嗰啲含菌量系多咗几多。 真系，嗱，春天真系令到人哋咧有种又爱又恨嘅。小白讲得啱，譬如你话喂真菌嘅滋生咧，依家回南天啊，潮湿就一定会。 你睇嗰啲菇菇都已经系咁生出嚟啦。 嗱， 迟啲又话喂，相对湿度100%，可能电车又有菇菇。 系啊， 之前啲前几年咪睇过。 系棘住咗嘛，生喺嗰啲位置。但系个重点就嚟啦，啊，点解话又爱又恨呢？即系嗱，你啲病菌啊，或者整到大家又要开抽湿机啦。但系咧，春暖先花开， 系啊， 你留意一下，譬如广播道咧嗰个黄花风， 黄花风铃冇开啦， 佢又悄悄地已经咧啊，即系开得好靓。 黄花风铃真系好靓， 所以唉，即系又爱又恨咯， 系啊。咁、但系如果大家未食早餐嘅话咧，都快啲食个丰富啲嘅早餐，你自己咧个抵抗力都可以强啲。 系 咁，但系咧今日。又不是想跟大家讲下早餐，是讲下午餐。 嗯、 大家的食 lunch 的习惯是不是都是一个钟的呢？因为我们好像在由小小个在这个中学的时候 ,lunch 好像都是只有一个钟的。到做事呢可能午饭时间都是只有一个钟的。那一个钟你们会怎样去做，是不是真的是食足一个钟的呢？ 我跟小白都吃得很快的食东 西。10分钟之内都应该 KO 了。 有机会譬如我们出去吃饭啊，或者朝早吃东西啊，即是我们晨光团队啊。其实都是食得快，同埋呢我哋细个嘅 training 呢就係你lunch 係得一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十五分钟、你其实呢最好用十分钟嘅食饭。 跟住打波啦。 打波係啦。咁细个嘅时候就打康乐棋啦，跟住到乒乓波啦，跟住到打篮球、足球啦，呢个係一个男校嘅过程嚟嘅。 又或者 係一样。 有啲食完可以瞓下觉咁样啦。 我就唔係好鍾意瞓觉。我有啲同学係几鍾意瞓觉嘅。鍾意瞓觉啲同学係高大啲嘅、我睇到系有啲唔同嘅。反而呢我哋呢啲 打夜打嗰啲嗬， 系啊，就系、 是、都冇用嘅， 就系、是、矮仔嚟嘅。就呢个系我自己由细到系观察。咁当然啦，高矮就基因决定咗好多嘅。 不过我仔仔个身高咧，有阵时听翻嗰啲咪去啲咩健康院啊，见啲医生嘅，医生都话如果你想高，你瞓多啲觉咁样。 系啊， 佢哋原来有讲嘅、 好彩，好彩呢个都真系健康嘅小贴士嚟。 会后悔啊？点解以前唔瞓多啲？ 你细个唔瞓觉啊？都系 好夜瞓咯。 哦，做咩咁夜瞓啊？阿泳儿做咩咁夜瞓？ 唔紧要啊，船仔仲夜瞓。 系啊，冇你咁夸张嘅我又。系啊，咁讲翻呢一个先啦。咁求点解问大家lunch 嘅时候系咪真系食足一个钟？又或者咧会唔会有啲时间攞嚟休息咧？原来咧即系喺呢一个工作文化入边节奏咁快嘅时候咧，即系原来系咪就等于十分钟食晒个饭就等于咁啊好咧？原来咧最近就有一个 boss 等啊，喺2023年咧做咗一个调查，咁就出咗一个叫做午餐报告出咗嚟，咁、就系针对住美国5000多名嘅员工进行咗一个调查咁样啦。咁原来咧，大部分有48% 嘅人咧，都系至少每个星期。都最少有一次唔係好正正常常食足一個鐘，又或者好好享受佢嘅 lunch 嘅。咁點解呢？多數嘅原因呢唔係打波下，係、因為可能係要驚自己做唔完啲做嘢啦，即係嗰啲工作驚做唔完啦，又或者呢係太多會要開。咁呢就會令到佢哋呢淨係考慮咗一個短期嘅就係、是、工作為本咁樣。咁就變相呢忽略咗佢哋嘅身體健康。咁其實會影響咗啲乜嘢呢？當然大家一定會諗到就係營養不足咁樣啦。咁、其實呢當中呢就係、是、當我哋要食得快嘅時候就係嗰啲快餐啦。即、就、係、是包啊，又或者健康嘅即刻炒饭咁样啊，可能好多盐、好多糖嘅，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就系、是、吸收唔到更加多嘅营养啦。而且当我哋食得快嘅时候，狼吞虎咽啦，咁、就会更加难消化，更加难吸收啦。咁原来咧喺呢一个 lunch 嘅时候咧，啱啱都有提到就系瞓觉。原来瞓觉咧都有好处，就系、是、可以快差电啊嘛。系、啦，咁所以大家睇下今日会唔会都系喺 lunch 嘅时候。就可以就係休息一陣啦。 咁、我想問咧，係食完之後瞓啊，定係瞓完之後？ 應該係食完之後先瞓嘅。 食完之後休息嘅，可以快差嘅。咁其實咧。在关于 lunch 的时候我都找了一个调查一个报告挺有趣的。 即是丞相提的。 是丞相提的。那就是由一个作家他就不身去研究这个蓝色地区。什么叫蓝色地区呢？就是那个地方最多人就是长寿的。长寿最高的地区。 在哪里、 在香港。在哪里呢？ 香港都很长寿。 香港都是数一数二的、 香港在亚洲里面除了日本就是差不多到香港。 其实我们好像不知道男性女性都是比日本更长寿。 咁究竟嗰个地方喺系咩？系咩？ 哎呀，我医咗咪算咯，你系要加到佢辛苦命定咩啫？ 辛苦啊！你要继续做落去，小华，你做到90多岁，你都继续做电台啊！记得系啊。 咁佢讲嘢都仲可以好快喎。 咁好多时候都系咁样 ，Covid 嗰阵时都系咁咯。我哋好多前辈都系即系一路咁样将广播嘅使命一路薪火相传延续落去。 你睇狼哥都仲喺啲舞台啊， 系啊， 狼哥精神爽利啊，日日 梗系啦， 耍到太极先， 真系太极嘅厉害呢个。 阿魏炳朗狼哥啊， 系啦，唔知你嘅长寿去到几多岁啦？咁但系咧，佢嘅研究咧就喺度得出咧，原来喺意大利咧就有一个家族，佢平均年龄长寿嘅年龄咧系去到90多至80多岁嘅。 哦， 咁佢哋直情咧喺2012年咧系创下咗一个九个健在嘅。姐姐同细佬，佢嘅总和年龄总和系几多岁咧？ 超过1000岁， 861岁，未超过1000岁嘅861岁，但已经系破晒纪录噶啦。而最长寿嗰个咧， 同一个家族入边 系啦，同一个家族入边就系109岁添。咁咧就得出原来佢哋每一日咧都系食同样嘅 lunch 噶。系啦，咁呢一个世界最长寿嘅家族 就系薄饼酒菠萝。 咁系啦，究竟食啲咩咧？唔系啊， 唔系佢哋唔落菠萝啊嘛， 唔系啊，唔系啊，咁究竟 佢哋咧都系食，譬如 pizza 咧入边咪好多腊肉肠啊， 系 腊肉肠都系风干嘅腌腌食物嚟噶、其实钠含量都几超标，同埋芝士咧都系啲发酵嘢啦，食适量系 OK 嘅，但食得多好似都 佢哋系咪就系落咗啲适量嘅芝士橄榄？ 系啦，可能 佢哋都好中意橄榄嘅， 我都中意食橄榄。 系咯，唔知系咪有冇啲窿路同呢一个长寿有关？ 类似嘅嘢啦，咁就唔系橄榄嚟嘅，系佢哋咧每一日嘅 lunch 咧，佢哋嘅午餐一定会食豆类嘅食物。 哦，咩鹰嘴豆 啊？鹰嘴豆啊，白腰豆啊，三豆嘅杂菜汤咁样。 鹰嘴豆其实我系麻麻地， 硬得滞。 系咩？ 系啊。 如果配沙律我都 OK 噶。 哦，系啊。 系啊，等我以后都食多啲先咁样。咁除咗呢啲豆类嘅嘢， 长寿啊，你系最好你。长命百二， 佢又听到我哋喺度讲话香港系男性嘅长寿啲，睇佢即刻惊到要揾鹰嘴豆嘅呢啲咁嘅人，一睇就知佢咩。 唔系你个样都长命嘅， 系咯，即系耳仔嚟睇下先，耳仔 你都长寿嘅，系 做咩啊？ 好有 通 嘅喎，好似 系 嘛？ 耳仔做咩啊？睇个耳珠， 好似话耳珠佢够厚，有福气先啦。 总之你都系做到老噶啦， 非精密科学噶， 你冇谂 同你哋斗长寿， 你冇谂住40岁退休啊？冇可能噶， 唔会有中意做嘢。咁除咗有呢个豆类之外啦，其实佢咧都会食埋酸种面包，系啦、就会系一啲酸种嘅面包。 我又麻麻地添， 呢个好流行啦。 酸种面包我又中意， 呢个好流行嘅现金，但我自己都麻麻地，因为佢嗰种咧酸酸缩缩嘅效果咧。 我麻麻地， 自己都系阿叔咯，仲食佢？ 系啊， 可能我中意食啲偏门嘢啦。 唔系，呢啲系大路嘢嚟嘅。反而我哋依家即系我哋 本身 个 饮食习惯啫，我哋 开始旧派啦，即系接受唔到呢啲。 细个我都系食甜猪啊，边度会嗌嗰啲？ 依家好流行啦，酸种面包。 酸种面包好流行啊！咁除咗酸种面包同埋豆之外咧，仲有一样嘢系饮品嚟嘅， 酸咖啡啊？ 唔系。 所有都系酸， 系红葡萄酒， 红哦，即葡萄酒， 系啦， 即红酒， 系啦，红葡萄酒，红酒啦。咁佢个 lunch 咧，佢哋呢个家族每日必定咧就系会食呢三种嘢嘅。 嗯，咁红酒， 红酒， 鹰嘴豆 啦，唔一定系鹰嘴豆嘅，有班豆啊、白腰豆等等嘅。咁同埋酸种 面 包。系啦，咁就系成为咗佢哋长寿嘅秘诀啦。咁、有啲人就话啊，会唔会其实就咁食呢啲够唔够营养噶？好似肉啊、菜啊，乜都冇咁、样。咁但系原来咧，你啱啱我都讲净系 lunch 啫嘛。你可以喺其他早餐又或者晚餐嘅时候去吸收其他嘅营养。 同埋豆本身入边嘅营养都可以含佢好多肉类嘅 系啦， 蛋白质啦， 冇错。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成为长寿一族咧，可以不妨试下，都系净系 lunch 啫。可唔可以尝试下？唔好一日每日都同啦，一个星期可能有三四日都系相同类似咁样嘅食物，又得唔得咧？ 食嘢 OK 嘅，不过小酌就唔系间间公司可以俾你咯。例如嘅时候，即系两杯到肚咯。咁你香港都系比较传统啲嘅社会嚟嘅，除非你用做啲外资嘅公司，如果唔系你正常中国人公司， 又真系难啲嘅。 就喂老板，我哋饮两杯先。 咁我可唔可以用梨子汁代替咧？ 我唔 两样嘢，喂，两样嘢嚟 咯。问翻个意大利人啊，咁你啊， 睇下先。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港股嘅表现啊。咁啊，港股琴日要跌，但系咧 A 股咧就开红门，涨咗1.6% 啦。咁啊，估唔到真系吓，咁啊冇北水加持底下咧，港股就自己升上去嘅。咁啊，一有北水咧，就即刻咧啊反手俾人沽翻落去啊！呢个都好似系近几年一啲长假期之后停咗北水嘅常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出现咧？即系想 Kenny 咁啊深入同我哋讲下呢个情况，即系内地开红门，我哋又唔跟，跟住我哋就反而跌，都跌得多噶，跌184点嘅，接近200点嘅跌幅啦。咁啊，你睇法系点咧 ，Kenny？ 所以之前我都話就反而調翻轉，我會擔心咧，就係內地股跌幅市啦，有翻北水嘅時間咧，可能港股咧就未必會受惠，調翻轉咧可能會俾人哋就profit taking 啦。咁你睇翻而家啲北水，其實嗱以前咧過往大家就覺得直覺就係北水一定嚟買貨啊，就一定咧就係支持嘅港股啊咁樣。咁但係你睇翻係即係其實依兩年咧，你都睇到個 pattern 其實北水都會有買有賣咁啊。佢未必淨係淨買入嘅，甚至會好多時淨沽出添。有多時係升市嗰時嘅話咧，北水係會淨沽出嘅。因為始終我諗而家啲即係內地投資者都會醒啊，同埋都係成熟咗啦。咁所以就唔會話好盲目單向淨去買入咯。有錢賺嘅話咧， 咁一定係會即係食咗糊先嘅。咁同埋而家個市都唔係一個話長期大牛市、長期大升市啊。咁我諗香港投資者方面，就算自己都係可能都會採取一個即係短線啲嘅一啲係策略啦。咁都係撐下啲 range 啊，或者係即係有下利潤嘅話，就會食糊啦。咁所以會形成咗依個尤其是我哋依個係內地復市之前夾高咗嘅話咧，就更加有啲誘因令到啲北水方面咧就先行 profit taking 咯。咁同埋就似乎內地方面咧。憧憬咧就會多啲，因為而家其實內地都幾多傳聞啊嘛，又當然大家咧就會係直接就會等緊呢兩會啦，因為好快兩會啦。咁但係有啲傳聞就係兩會之前咧，可能個平準基金咧就可能會有多啲新嘅嘢係推出嚟嘅。咁同埋你睇到而家內地方面啦，就新嘅證監會主席上場啦，都開始做緊啲嘢嘅，你見佢都開始咧就喺個係即係整頓緊一啲係內地券商嘅啲違規嘅活動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可能大家對於內地 A 股嘅寄望會比較多啲。 嗯，咁啊主要角度美股就休市一下咁啊，美國假期。不過重中之重就睇下啲業績前瞻啦。咁啊星期三都幾多嘢發生嘅，咁市場就對呢個輝達啦、NVIDIA 啦，星期三收市之後出爐嘅季績咧期望甚浓喎，咁样咁啊，预期咧收入连续两季增长超过两倍，嗱系好夸张啊！你见 Nvidia 个股价都系去到一啲哇超高嘅水平啦，咁啊讲真嗰阵时由$100依家变咗成$1,000，都几激烈嘅升得。咁但系往后推演，我唔知 Kenny 有冇睇 OpenAI 嗰、那个新嗰、那个发布啦，嗰、那个系咪叫做 Sora 系啊？嗰、那个嗰嚿嘢哇，真系可以取代咗好多，譬如我哋自己。 大家唔使拍片啊，唔使做导演，唔使做摄影师。 你唔使做导演，唔使做摄影师喎。佢嗰个 AI 生成嘅技术真系可以取代咗好多拍摄嘅工种喎、啊。咁样咁啊，真系我都忧心自己饭碗不保啊！再系咁样整落去，不过你亦都不得不赞叹佢嘅能力值真系超级高咯。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呢啲 AI 生成嘅一啲新趋势，好唔好啊？ 係啦，我諗你頭先講嗰個係Sora 就係其中一個即係用途嘅啫。其實你睇翻點解我哋成日話講 AI 方面咧係一個新嘅工業革命咧？其實你睇到好多傳統以前一啲工種方面咧，都需要靠一啲技術性嘅人員去做嘅話咧，都透過 AI 嘅話，其實完全可以取替得到噶啦。咁所以點解亦都解釋 Nvidia 咧？其實而家喺翻我哋之前成日講納指七紅啦，但係其實而家炒下炒下得翻納指兩單紅嘅啫嘛。咁你其中一隻就 Nvidia 咧，就繼續係長期升嘅。咁呢個咧就係 AI 嘅一個係發展上邊有一個係必須要嘅一個公司。亦都係個受惠者咯，而且個門檻係好高啊，即係揾唔到其他啲 replacement 咧係可以取替得到佢。咁你不過你睇翻除咗話依個係依個係 Nvidia 之外咧，其實超依個係超媒體都係咧升得都好犀利下嘅。係 啊， 咁就總之同一啲係GPU 同埋 CPU 有關嘅硬件嘅話咧，其實都係睇到咧佢哋嗰個係增長嗰個係潛力好大。而 Nvidia 本身咧個股價長期升就係、是、你見到佢哋嘅 top line 係倍倍增上升嘅喎，即係佢係有一個增長嚟到配合，而且咧係俾大家係有一個幻想或者憧憬咧，呢、這個增長係繼續高速，唔係話去到一個頂峰喎。咁所以大家願意用一個好高嘅 premium 去買佢。咁依、這個就你睇到開始慢慢 AI 咧，係見到一啲好多應用場景就越嚟越多，因為你發展得AI 好勁嘅，好 powerful， 但你冇應用場景係冇 business model 冇用啊嘛。但你而家睇到真係有 business model 有應用場景，即係比起之前早一兩年嗰個係元宇宙咧 Meta 嘅話咧。就其實係實在啲啊，實在好多。咁變咗呢、這個點解成日話坊間講呢個係一個工業革命咧，都不為過咯。 係元宇宙都應該遠遠地噶啦，反而咧即係好似頭先 Kenny 咁樣講啊嚇，即係有個別一啲叫做 AI 生成嘅股份，真係有啲不斷嘅漲幅啦。譬如你睇到超微電腦嗰啲，哇！真係又係幾倍幾倍咁樣升，都幾誇張。不過都要小心啲啊嚇，咁啊呢一類嘅科技巨企都有機會升咁多，亦都有機會即係個風險都要 波動性都會大啊。 系啦，好啊，嗱，我哋节目咧新旧经济都会涵盖下啦。咁啊，头先讲完新经济嘅类嘅股份，讲下啲旧经济类嘅股份啊。星期三咁啊，汇控就会公布业绩啦。市场关注嘅重点咧就系净息差啦、派息啦、同埋资产质素啦、同埋回购嘅规模等等嘅。OK， 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讲下啦。呢个都系好多散户股民嘅爱股嚟嘅。咁汇控依家嘅前景系相对乐观定还是系好似佢哋嘅掌舵人出嚟讲话嚟紧有机会冇咁好景啊？咁啊，你睇法系点咧 ，Kenny？ 其实佢股价已经系俾你睇到系属于算好好嘅，即、就、系、是、你见到其实相较其他啲就算系同系嘅恒生嚟讲咧，都即系跑赢晒嘅。咁你睇到其实预计咧，佢哋公布嗰个系全年业绩嘅话咧，都有接近系税前盈利咧，有成80到呢个系一倍嘅。嘅上升嘅，如果中位數就90% 到啦。咁如果單係第四季嘅話咧，就個 range 會闊啲嘅。咁就由跌到呢個升嘅估計都係有嘅。咁最主要都係因為嗰個係信貸嗰個減值啦。咁大家都即係會睇到就係話擔心就係嗰、那個第就係、是、嗰個全球都係啦，那個商業房地產嘅問題啦，尤其是啲美國銀行啲地區性銀行咧，其實三月都有啲issue 要留意嘅，因為咧可能啲美國嘅地區性銀行咧，當嗰兩個分應 facility 完咗之後咧，會唔會受到啲係商業嘅房地產因素影響嗰個係流動性咧？呢、這個都要留意。咁匯控都係啦，歐洲你見到啲銀行都公布業績嗰陣時都做咗好多嘅撥備啦，咁匯控呢個係其中一個要留意啦。第二就係當然係派息啦，即係匯控支持個股價就其實好大程度上，因為之前都講到明就係話會派翻個息係比疫情前係更加高啊嘛，咁估計可能去到60美仙以上啦。咁呢個咧個腰就頂得住個股價，所以見到匯控個股價咧跑贏恆生啊，跑贏呢個係中銀香港嘅話咧，因為佢個腰去到8厘幾喎，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亮點咯， 係咁啊！散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啊，幫你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係都冇嘅。 好，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啊，拜拜。 我能力往 相拥，差点看不懂。第五街飘雪，一片白梦，你手上的戒指半掩着，凝望你咖啡杯衬前的明，记忆又慌。 8:24，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同大家讲下呢啲公屋嘅嘢啦。咁首先有个元朗嘅项目呢，就係首个呢简约公屋呢就动土啦。最快呢2025年呢第一季就可以入伙啦。咁睇返呢啲租金都 OK 喎，千零蚊就搞得掂喎。 係啊。 咁呢个简约公屋。 4尺左右嘅好似係。 係啊，咁但係最紧要大家有个瓦遮头啦。 係啊， 即係香港都系咁啊， 安居帮到大家嘅燃眉之急先。 你諗下租金可以话市价嘅1%，你出面可能租一个元朗嘅村屋，我估租一层都起码8,000-9,000啦， 系啊， 即系至少啦。咁佢讲紧1,400就搞得掂，咁大家又可以谂谂啦。咁佢最细嗰啲个租金740啫。咁呢个简约公屋咧，其实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有少少随住呢个组装嘅先进咧，佢嗰个单位嘅造价都平咗好多，每个单位嘅造价咧去到大概53,000-59,000嘅，比传统嘅公屋92,000咧就平咗好多。一个组装嘅过程咧，即系你当佢系叫砌积木砌得叻咗咁样啦。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市民唔知道啊，大概乜嘢系简易公屋啊、简约公屋咁啊，总之即系喺建筑嘅过程就技术进步咗，咁啊造价就减啲，咁啊惠及到市民就叫做头先讲啦，700-多租咁样都可以有啲一照两人单位咯。 而啲技术咧先进咗好多，以前咧就话要砌咗一栋嘢出嚟，跟住先至再慢慢去执整啦。 系啊， 而家你可以喺一啲相对咧，即系建筑成本比较上低嘅地方，先去到咧就系组装咗内部，或者喺入边做一啲完善嘅工作先，然后就成旧嘢咧就运过去，就好似真系好似头先阿 O 所讲，砌积木咁样砌上去， 好似我哋平时砌， 冇错啦， 模型咁，有啲似啦，咁大家容易啲理解啫。咁当然啦，即系建筑方面每样嘢都系力尽完美，同埋即系认真嘅。不过啊，头先话讲啲公屋嘢，呢、這个值得讲啦。嗱，正所谓咧，公屋多靓车咧，一向都系市民嘅热话嚟嘅，咁样。房屋局局长啦，咁何永贤就表示啦，吓嚟紧咧就要需要申报资产，其实一向都需要申报嘅。咁私家车同样包括在内啊，吓咁样。咁咧如果有啲靓车啊、超跑咧，有阵时喺啲公屋停车场嗰度咧，究竟系咪俗称嘅公屋富户咧？咁啦，你自己谂下啦，因为我都去过啲公屋嗰度探下朋友啦，跟住泊低架车，哇，隔篱嗰个 7位数噶， 咁夸张嘅，咁有钱咁啦，住公屋啊咁样，咁有啲报道都话咧，嚟紧咧可能会有呢、這个咧叫做啊车辆抛售潮啊，因为咧4月1日开始要申报咧，咁4月1日之前会唔会赶紧就要将自己架车转名啊？或者卖走佢咧，咁你可能我估即系咁样事出必有因啦。 定还是 多靓车，有啲可能都真系要卖走佢啊！如果唔系，你连间屋都不保啊，会唔会系咁咧？ 吓，所以就系话有啲会唔会就系觉得啊系，即系呢个系一个提醒嚟嘅，提醒就自己要将嗰、那个、那个单位咧就让翻出嚟，俾即系资源分配上面咧，俾翻其他嘅人嘅。咁如果系嘅，咁啊最好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嘅提醒啦。如果唔系咧？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名下嘅一啲嘅汽车，或者你冇报到，或者你漏咗报啦，有机会系刑事嘅呢个。 系啊，同埋再加上就系同大家讲声啦，好多的士师傅咧，其实都住公屋噶嘛。咁但系嗱，的士师傅住公屋梗系冇问题啦。但系咧，如果啲的士师傅嘅车牌好似的士牌咧， 都是他们拥有呢、 啊、 都是资产的一部分。你知道一个的士牌都、 啊、都贵贵的、啊。 都惹事啊。嗱、啊、这个纯粹呢主持人们呢去温馨提示咁多位啫。咁最紧要即是住公屋就安居乐业就唔好住到违规啊。如果唔系到时就麻烦啲啦。咁、嗯、虽然我自己嘅观察都真系公屋都几多靓车嘅、啊啊。 或者咁啱返屋企探下人或者探下朋友。 我唔知啊。 我唔知道。即系有好多原因嘅。即系既然停车场喺度嘅话呢泊喺度都有好多唔同原因嘅。 或者佢租车呢 係啦係啦。 租车 嚟 揸，佢租车嚟揸嘅意思系， 租车嚟揸、 哦、啊，好叻、哦！你谂咗呢个位置出嚟， 系 啊, 啊，我唔想爸爸妈妈担心我租架靓车嚟车佢哋饮茶，再车佢哋翻屋企。 哇， 咁好啊 吓， 咁啊， 好孝顺啊！ 可能呢个都系一个方法，我唔识啊吓呢啲嘢。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都潮湿啲啊吓，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温暖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咁啊，依家咧冇咁湿嘅，争两度啊。依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9%，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台根據工業傷亡權益會統計，去年的23宗致命意外向勞工處查詢調查進展，處方回覆截至1月中有8宗完成調查，當中6宗已經向辭責者發出傳票，正進行司法程序，餘下的15宗致命工業意外調查正全速進行，強調如有違例會依法處理。工權會認為政府應該公開所有嚴重職場意外調查結果，讓業界吸取教訓。勞工處回應，根據職安健法例，如果沒有合法權限，不得披露執法期間取得資料，依例一般不會公開調查結果。副處長馮浩然接受專訪時解釋，涉及司法程序要小心處理，但是透露將來檢視職安健條例可一並考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马德里期间，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王毅话：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同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同西班牙应该展现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王毅强调，中国是欧盟为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支持欧洲一体化，支持欧盟发展壮大，实现战略自主。只要中欧加强团结协作，阵营对立就搞不起来。他指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利益相融，命运与共，中方愿意同欧方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以色列外长卡茨召见巴西驻以色列大使，抗议巴西总统卢拉日前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并将以军行动和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相提并论。卡茨又宣布将卢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直到他收回自己的言论并道歉为止。巴西外交部随后召见以色列大使，对以色列的做法表达不满，又宣布已经将驻以色列大使召回国进行咨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前已经批评卢拉的言论可耻，认为是越过红线，而卢拉的言论在巴西国内亦受到批评，认为有可能助长反犹太主义的风险。欧盟宣布启动红海和海湾地区护航行动，以维护欧盟的商业和安全利益。欧盟在新闻公布中表示，这项名为盾牌的护航行动将确保欧盟海军在有关地区的存在，致力维护海上安全并确保特别是商船的航行自由。欧盟说，护航行动将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以及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阿曼海湾、阿曼湾以及波斯湾的国际水域进行。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二的我都做得到，一起减少一项不必要的消费。 哦、 我先说啦。 好 啊、我自己平时很喜欢煲剧的时候，甚至工作的时候、都有些东西咬下口的。 是 的。那些零食啊、买到整屋都是。有阵时候就摆到过了期都不知 道。哦，那这个又不好、啊。 是的，那我就决定呢买少啲零食， 哦，即系 唔好入咁多货， 特别大时大节先至食咯， 系啦，又或者买少啲健康啲，同埋买啲健康啲嘅嘢食， 嗯， 即系譬如腰果啊、开心果啊，就唔好再买啲朱古力啊、薯片啊，拒绝， 系， 系啦，咁我就减少呢个消费啦。 我就觉得咧，即系自己好多时都会锡架车嘅时候咧，就想佢有个好嘅汽车美容嘅。咁、我决定咧，第一而家天气都潮湿啦，咁反正整完都快污糟， 又落雨啦， 可以悭翻啦。如果要整嘅话咧，不如试下自己落手落脚去到整，即系咁样嘅话咧，个价钱一定会相宜好多啦。 自己洗下车，我都同小白一样啦，啊，自己洗下车悭翻啲钱啦， 啱唔啱啊？ 自己攞个吸尘机自己吸下尘啦。 好 啊。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Hello， 今日讲紧呢个话题咧，有时候咧自己有苦自己知啊， 有苦自己知、啊， 又唔系好方便同人哋讲 你一个人，我想话小明生日歌嗰度有讲啊，一个人行得、食得、屙得、瞓得啊、屙得啊，唔好睇少屙唔屙得， 系啊， 如果佢便秘咧。痛苦咧就冇人知 嘅，系啊，有入冇出都真系辛苦 的。你好多人有嘅，嗱、我哋先讲小朋友嘅啦。咁啊，好多时候啊，一岁以后咧，哎呀，便秘，成日都唔知点搞。咁啊，点解咧？一便秘咧，嗰啲大便咧就塞住喺个大肠嗰度咧，啊，越嚟越胀晒啊，咁啊，佢又喐得冇咁好啊，咁样样咧，就会越嚟越衰嘅。咁啊，但系咧可以讲喺小朋友嘅便秘咧。95% 咧都系即系功能性嘅便秘。 咩系功能性？ 即系冇话生瘤啊，其他嘢啊嗰啲咁样嘢。咁所以咧就要可以慢慢对付嘅。 哦， 啊唔同话成年人咯、啊，成年人咧便秘咧啊，尤其系一肚屙啊，跟住又便秘啊，肚屙又便秘咧、我哋惊生瘤噶。 哦， 啊惊住会唔会有大肠癌啊？ 系 啊，其他嘢。所以一定咧，嗰啲咧就要睇医生，可能要照大肠镜嘅。但系小朋友通常就唔使住嘅。嗱、小朋友一佢有啲咁嘅便秘情况咧，我哋第一度度佢身高体重，睇佢生长得好唔好。咦，冇乜事喎、啊，咁然后摸落去，摸唔摸到啊？有好多大便喺度咧，因为如果佢系好多咧，你系摸到好多硬块啊，嗰啲大便嘅咁啊。通常我同小朋友玩一摸，有事啊，好多懒虫喺度啊， 咁佢又好开心啊， 啲懒虫嘅问题啊，咁啊睇睇嗰个肛门附近啦、因为如果佢有肛裂啊，肛嗰度发炎咧，当佢大便好痛嗰时候咧，佢、又唔想我忍住嘅，咁、有可能系便秘嘅，咁啊睇埋佢个背脊、哦。背脊点样睇背脊咧？就喺个尾龙骨附近咧、有冇一个窿啊？陷咗入去啊？嗰啲系惊嗰个先天性嗰个脊骨问题，影响嗰、那个嗰啲神经线啊，咁影响佢嗰个大便嘅情况噶、好啦，我哋睇完之后咧，嗱，通常咧未必一定要验血嘅，因为验血咧，我哋睇甲状腺功能啦、甲状腺功能低咧。又系会有便秘嘅情况，咁啊最有用咧，好多时候咧就照肚照张 X 光， 系咯， 咁啊睇真系啲肠有冇大啊，系咪真系周围全个肚都系大便啊，啊咁样样，有需要我先照我个脊骨后边嗰度，我哋头先讲过啦，喺个尾龙骨附近嗰啲骨咧，有冇咩事咧？咁样睇其他嘅情况嘅， 系 好啦。咁啊！但系我哋点解咁注重嘅便秘咧？有阵时个肚梗系唔舒服噶、有入冇出啊，顶住个肚。 系咯。 仲有咧，佢系一痛咧，又唔屙咧， 小朋友唔开心噶。呢、一个咧就系所谓精神上嘅痛苦嚟噶。 系 啊，嗰啲呢啲咁嘅 psychological 啊，咁啊一定要对付噶。因为点解咧？佢呢个如果啲便秘塞住咧，佢好难系排到便咧。有阵时有啲所谓啲屎水咧就走出嚟，但系大便又出唔到。咁佢又控制唔到咧，咁啊变咗咧一翻学嗰阵时候咧，咦又赖咗啦。咁小朋友个心理方面咧系又系有好尴尬嘅， 唔丑怪啦。 啊，仲有咧大便咧，如果系好塞住咧。是啱啱压到个膀胱嘅出口，是屙唔到小便噶。 哦， 系嗰阵时咧就会好痛，即系试过咧就系、是、啊，就算喺外国都见过咧，小朋友系好肚痛入嚟，话但小便唔到、原来咧就系、是、因为大便顶住个膀胱。 哎呀， 系有噶呢啲嘢，无论喺香港，无论喺外国。都有呢啲情况出现㗎。咁、我哋点搞先 去 喽。第一呢食物我哋成日都讲㗎啦。唔好得我啊食多啲高纤嘅嘢啦。高纤嘅嘢菜心啊芥蓝啊嗰啲咁样呢即係最紧要食橙嗰啲啦。嗰啲梗係高纤啦。但係有个问题佢哋未必咁鍾意食㗎。 小朋友食唔食菜都係一个日常习惯嘅培养。 咁食乜嘢呢吓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得唔得呢 係囉。 原来係苹果个皮就得。 哦。 唔係嗰啲肉喎。 批咗个皮就冇用啦。 你要食嗰啲皮但係嗰啲皮又硬。 係囉。 又食唔食呢又係拗头啦。咁唯有食多啲咩呢食多啲熟嘅香蕉啦。 哦、 西瓜亦都有，木瓜亦都有好多嘅高纤。 听落都系啲中医话滑肠嘅嘢， 系滑肠嘅嘢。嗱、呢个只系其一嘅啫。 系 咁，你话我唔食呢啲饮果汁得唔得咧？果汁冇乜用，咁啊要食嗰啲。咁但系咧，有啲西梅汁咧，试过好多人又得嘅。 哦， 去超市买西梅汁， 系 一杯、两杯、三杯。屙你就唔会屙噶啦。咁啊可以试下。喺个食嘢方面，当然我哋喺小朋友开始咧就教佢烂片之后咧，咁啊梗要坐啦，坐咧我谂嘉明就好识噶啦，好多嘅技巧，咩时候开始推得 training 咧，训练佢咧，最好咧就系一个系日日都做， 系 日日每一个时间都做， 定时定候做， 定时定候做，咁啊大概每次都系五至十分钟就够噶啦，咁啊。如果你系喺个大人厕所板，梗系换个细啲嘅，摆佢上边啦，仲有凳仔佢坐。咁凳仔佢踩啊，对唔住系唔系坐，但系踩只脚，个脚仔咧，佢个膝头哥咧就要高过佢个髋关节嘅。 系，嗰、那个角度都会 35度 有帮助噶、哦。 嗰度35度喺个大髀骨同埋小腿嗰度咧系35度嘅啫。咁佢可以用力用得好啲。咁教佢你坐直啲咁样用力咁样。大概呢我哋咩时候呢通常呢我哋所谓食完嘢15至30分钟之后呢佢个肠胃同啲肠呢就有个反应嘅。所以最好食完嘢大概15至30分钟呢就去试啦。 嗰阵时咧，嘉明帮二女啊做呢一个 toilet training， 系去便便嘅训练嘅时候咧，都坊间见得到有唔少嘅产品，包括咗有一啲咧小朋友专用嘅厕所仔。咁佢哋咧有分男女嘅，男就王子主题，女嘅咧就皇冠做主题。 系冇问题啊。 如果系有放低几两嘅话咧，有拍掌声啦，有欢呼声啦，有音乐啦，咁样嘅。 有啊，系啊，要。要真系要奖赏噶， 系啊， 每次有要奖赏， 好大鼓励噶，全家人为佢鼓掌啊！ 系啊，就算冇得屙咧，都佢省事咧都有鼓励，咁、有啲咧就话整个日记表噶，你有咧就俾粒星星你，系啊，咁样贴落去嗰度咧系。无所即系乜嘢方法都出尽噶啦，只求佢有笃 系啦， 系啦，呢、這个好紧要啊！呢、這个、即系爹哋妈咪咧就系要有耐性，要一路慢慢咁样试。好啦，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嗰阵时候，药物有冇帮助咧？嗱、最常见咧就 系 有啲渗透性咁样帮大便嘅嘢啦，咁就系乳果糖啦。 Lactulose 好常用噶啦。咁呢啲药水咧，就系、是、小朋友都可以唔系太抗拒，因为味道唔系好差嘅。啊，一日食一次啊，咁样啊，十 CC 啊，十五 CC 啊，咁样系要试嘅。咁、啊，如果真系好犀利嗰啲咧，我哋大啲嘅小朋友咧，就食啲所谓。Senna 即係綠色嘅草丸啦、又或者真係刺激條腸喐嘅嘢啊，一路刺佢嘅放射嘅，咁啊唔使驚啦，我一日食得多係咪唔得嘅？唔使驚嘅，可以長期食都有需要、啊。最快最以前我哋講話用金油條啊、金油泵啊咁樣，呢啲最難。小朋友唔合作咧，你又真系有排打交。但系佢哋系快，因为快。我哋希望咧，尽快清咗嗰啲宿便咧，等个身体咧可以嗰啲肠可以识喐，系一路咁样啊，咁样将啲大便整出嚟。所以呢个漫长嘅嘢，嗱漫长嘅嘢，我哋讲成年人一样有，尤其咧年纪大咗咧， 同埋孕妇 咯，系啊，啲又系好多噶。啊！孕妇啊，有时吓，我哋要佢即系嗰个，所以个高纤啦，啊，饮够水啦，啊，饮水起码饮就系、是、一日起码饮两个公升啦， 系啊， 小朋友啊少啲啦，啊，咁啊要适当嘅运动啦。咁有一样咧，成年人咧系有问题啦。如果你成日忍住，哎唔得唔得人咧大便啊，所以越忍就越衰嘅、所以即系当大自然叫你去咧，你最好去啦。 听下自己啲信息。 啊、但系个问题咧，有啲人系唔中意去公共厕所嘅。 哦，应厕所 啊！呢个真系又惊外边嘅污糟啊！呢、這个又系好头痛嘅。即系希望我哋即系香港啲厕所啦，即系公共厕所，大家公德心好啲啊！唔好搞到乱晒龙啊咁样。咁啊，當然頭先嘉明講過啦，如果孕婦啊、生完 BB 啊，或者做完手術啊，佢嗰啲肚嘅肌肉啊、腹腔啊入面啲肌肉咧，係已經係弱咗咧，又係大便冇咁好嘅、所以又係會有便秘啦。如果你食咳藥水、咳藥丸有 codeine 可代因咧，又係會便秘。係啊，所以如果小朋友啊咁樣食咗藥啊。有咳藥水啊嗰啲咁樣咧，你可能可能係藥物嘅影響喎、係嘛？咁啊最好咧，我哋梗係希望唔好等個事情發生先啦，係要去預防㗎。係 啊， 有啲人咧嚴重到真係要見臨床心理學家嘅，係、一個態度問題啊，佢真係驚咗去廁所啊點樣樣咧，咁啊呢個要去特別嘅處理㗎。如果你本来大便冇问题，突然间便秘又肚屙，又便秘肚屙咧，你要小心啦。成年人会唔会系所谓条肠有问题啦？包括生瘤啦。咁啊，呢个咧要去睇医生，睇下需唔需要做肠镜啦。 明白晒，祝愿大家出入平安吓。 冇错啦， 唔该晒，小明。 中断，8:15，听每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中国主要负责研究极地的研究中心，基地就位于上海的辖下有五座极地研究站，其中有四座位于南极。长城站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南极建立第一个的科学考察站，而考察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南极洲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促进科学考察入面的国际合作。长城站自建站以来经过四次的扩建，面积大概是4200平方米，夏天的时候可以容纳60人，而冬天的时候就只可以供20人左右越冬考察了。8:59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概26度，早晚沿岸有雾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会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系有潮湿有雾，日间而且会相当温暖嘅。接近周末又或者下周初咧，气温就会逐步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系二嘅水平啊。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隔晚美股嘅休市啊吓，美国假期休市啊，欧洲股市嘅个别发展啦，英国嘅富士100指数咧收报7728点，升16点噶，德国 DAX 指数咧就跌25点啦，咁啊，如果你话贴士啲啊，港股方面点睇咧？咁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轻微高水啊吓，咁睇嚟今日应该可以即系好翻少少咯，同埋无啦啦跌咗100几点，咁睇下市况嘅状态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有多啲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但系呢个时候 ，Vicky， 我哋不如呼吁下电话啦，好嘛？ 系啊，啱啱就过咗2月14日情人节啦。咁今日咧都系仍然系新年嚟嘅，系咪？咁系初11啊嘛。咁如果大家都有一啲朋友啊，想同佢透过大气电波拜年，又或者咧同佢补祝翻情人节快乐，甚至系预祝3月14日白色情人节，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8，我哋嘅 Morning Call， 我哋可以咧睇一齐喺空中里面咧去点唱 下。好啊，18723888等你打电话嚟咯。咁啊，转个头咧就会接通你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系邀请到咧，就系珠海旅游作家 Joyce 喺度嘅。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欢迎 收听。咁我知道咧 ，Joyce 就喺釜山嗰度就长住噶啦， 系 啦，咁啊长住喺嗰度。咁但系呢个地方咧，我哋好可能好多人咧就会觉得佢系一个旅游点，但系原来佢喺好多韩国方面嘅电影拍摄或者系剧集拍摄嘅时候，都会用到呢一个地方。其实都几多系景点，我哋。值得去，特別如果你喜意欣賞韓國電影和劇集的朋友，似乎在入面很容易就執到寶，而那些寶是周街都是的、 可以這樣說，因為其實釜山這個城市或者釜山的周邊的城市，其實它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它很多的場景都是、除了是都市現在城市的一面之外、其實還是保留著很多那時50-60年代，即還是那種、兩韓戰爭之後、那時的生活形態，有一些地方可能依山而建的屋、甚至乎是有一些特別的場景、或者可能有一些自然生態的地方依然是保留到依家的，所以很 好多啲 保養都 OK 嘅，佢哋 保養都 OK 嘅。其實當然會有一啲同以前真係唔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好多電影或者係韓劇咧，佢哋嘅取材嘅嗰、那個立嗰個時段咧，未必係真係完全係成日都做而家呢個時段嘅電影。 八、十年代 係啦，八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乎我哋可能睇有時睇回應1988嗰啲韓劇咧，人哋真係將佢講緊係八十年代嘅釜山噶嘛。咁嗰陣時要揾翻當時嘅釜山，可能佢哋主角居住嘅胡同、主角居住嘅小區咧、其實喺釜山咧反而會揾得翻類似嘅一啲嘅屋啊，或者可能一啲嘅小區嘅狀態咯，係、啦。 如果佢哋呢啲叫做小區狀態啦，佢係一兩條、一條街啊，嚟嚟去都係歸一個 shot 嘅，點話事其實真係幾多嘅地方都有呢一類型咁樣。 佢哋係可以一個棟咧，成個棟依然都係差不多係維持住以前嗰種嘅形態嘅、即係可能屋啦、可能嗰啲路啦，或者可能以前嘅其中一啲嘅士多啦、甚至乎係 嗰啲街燈唔會換嘅咩？佢哋 街燈當然係會換，即係如果假設你真係去拍戲，真係要用翻可能八十年代先至會出現嘅物品嘅話，佢哋會再特別可能有啲要修飾一下嘅 後期咁樣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大朗地去睇咧，打個比喻，好似我哋去金川文化村，我哋好多人都識啦。金川文化村或者可能係影島，係、啦，有一個叫白淺灘文化村。雖然佢好多地方已經可能改建咗，做一啲細嘅 coffee shop 啊，或者可能一啲嘅文化空間。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外圍啊，個大朗咧，其實都係依然係維持住依山而建嗰啲小屋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係想睇下即係。類似喺電影喺韓劇裡面見過嗰啲嘅場景咧，其實喺釜山都好多地方好容易揾到 嘅。哦，咁如果真係中意電影嘅朋友，其實去釜山你又知道嗰個場景喺邊，其實就唔難揾噶咯。 唔難揾，跟住有甚至乎有一啲地方有一個叫做九曲竹林啦，就係、專係拍武打戲啦，或者係啲歷史劇咧，可能成片都係竹林，即係喺度打功夫嗰啲咧，其實都係喺釜山嘅基章嘅。 系 全部都系可以去到去参观，甚至乎你可以入去睇嘅。 嗯， 系啦，即系呢啲嘅地方，即系无论系古装、现代剧，甚至乎可能系你喺某一个 shot， 你会见到，咦，海云台一个好大嘅街道，其实都系喺某一啲嘅韩剧或者系电影里面咧，成日出现嘅场景嚟嘅。 嗯， 系啦，又或者可能系我哋成日都会去嘅传统市场，有个地方叫国际市场。 嗯， 咁啊，真系有套戏。叫國際市場咧，就講緊嗰陣時，即係兩韓戰爭之後，啲人走難落嚟釜山避難嘅時候，嗰、那個時段嘅一套電影啦。咁嗰陣時嘅其中一個主人翁，其實就喺國際市場度去做生意，養活家人，兼且就係等待點樣可以同自己失散嘅親人團聚。佢哋立嗰個點嗰間鋪頭，其實而家都仲係喺國際市場裡面， 都係可以營運緊嘅。 營運緊嘅嗰個招牌一模一樣嘅，好、多人都會係因為咁而特登去揾過去，跟住就順便行埋附近成個國際市場啦，周邊嘅富平嘅飲食嗰個市場啦，跟住仲有嗰啲咩豬手一條街啊乜乜乜，即係我有成大片嘅你可以話係旅遊區，亦都係一啲文化景點。 咁唔怪之得釜山可以做咗個電影節啦。 係啊， 因為佢成個城市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片場嚟嘅。 你都可以咁，同埋佢其實本身佢自己都有一兩個係一啲比較大啲嘅片場咧，係真係俾人哋去拍一啲可能低成本或者係比較獨立嘅電影，佢哋都會有 offer 呢啲嘅即係唔同嘅支援嘅。因為本身釜山係一個電影文化都市，佢哋個城市裡面都花好多嘅支援或者好多嘅一啲嘅支持咧，喺可能本地嘅市民去點樣了解電影啦，點樣去學習可能欣賞電影或者係做電影啦，甚至乎去到每年嘅十月啦，我哋都成日都知啦，釜山國際電影節啦，我哋呢幾年好多香港嘅電影人都喺嗰度都有攞到獎啦，亦都有好多電影喺嗰度做，可能閉幕電影啊，甚至乎係參選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釜山呢個地方咧，對於電影或者電影有關嘅景點啦、資源，甚至乎你想可能去睇多啲有關電影嘅嘢，可能有啲電影嘅博物館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片場，直頭你係可以去報嗰啲類似體驗班咧，去睇下點樣去用玩佢哋個綠幕啊，點樣去拍攝啊，嗰啲都有啲體驗館嘅。 呢個都幾好玩喎、 啊！係啊，其實係外國人都可以去㗎，呢啲 係。係咯，但係就係韓文個問題啫，應該係。 部分一啲如果佢係想係俾外國人參觀嘅咧，其實佢會有一部分有英文嘅提示嘅，係啦，尤其是係其中一個咧電影嘅博物館咧，佢裡面係介紹咗其實點解釜山會作為其中一個有電影發源嘅其中一個城市，即係講緊以前由影畫戲開始， 哇， 係啦，即係同你講歷史 咁多年㗎啦，原來嗰個即係嘅電影方面嘅發展， 係啊，即係如果你即係去行咧去睇佢個展品啦，或者可能同電影有關嘅歷史同釜山有關嘅歷史咧，你會見到原來係同我哋 有啲相似嘅，由影畫開始，真係講緊係放映嗰啲影畫室開始，卷卷卷飛流， 係啊，隻手搞搞搞搞，係 啦 係 啦，咁啊講緊啊以前拍電影啊，通常啊投資係點樣做嘅，啲演員又做啲乜嘢，佢又會講翻以前嗰個年代，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開始到而家，中間可能經歷過唔同嘅大嘅事件之後，又有啲咩轉變，佢都會可以話到俾你聽咯。所以其實對外國同埋對本地人嚟講，都係一個好好了解呢個城市同電影之間嘅關係嘅一個地方嚟。 哇！佢哋電影都一百年啦，咁樣真係 差不多。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佢哋淨係講緊釜山國際電影節都已經今年係應該第十年啦。佢哋2014年第一屆 係 啊， 咁所以都係有翻咁上下歷史啊。咁嗱，我知道咧，譬如好耐以前咧有套大長今嗰啲，咁佢哋有做咗一啲就係譬如專係貨大長今去嘅地方做景點嘅，咁佢。釜山多唔多呢一類型專係賣一啲好出名劇集嘅景點啊？真係當係主打個旅遊區咁樣嘅咧？ 其實咧釜山係有嘅，或者釜山加埋周邊，因為有時候有啲嘅地方咧有啲嘅城市咧，佢哋好想去宣傳個城市嘅其中另一啲面貌。咁、通常就有一個劇集或者一個電影咧，佢喺嗰個地方度做嘅。咁、以前我哋成日都講話，可能例如回應吧1988啦，佢哋都係真係成件事都係喺釜山度拍啦。而裡面嘅主人翁佢哋講嘅韓文咧、大部分係夾雜住釜山嘅方言嘅。 哦，係啊，釜山有自己嘅口音嘅喎。 有釜山嘅方言嘅，係啦。咁 即係方言添啊，即係唔係單純口音。 唔單純，有時未必單純口音。 即係嗰啲嘅佢哋用嘅 vocabulary 都係釜山專用嘅。 有啲部分嘅 vocabulary 係會嘅，或者可能如果我哋講方言，或者可能有啲口音唔一樣，可能佢哋嘅語腔個上調下調唔一樣啦，有啲可能收尾結尾唔一樣啦，未必係我哋好似學首爾嘅標準語係咁即係字正腔圓嘅。其實同好多中國方言啊，唔同地方用嘅語言都一樣嘅。 係 聽聽下你會識聽嘅，但有啲字真係完全係另一個字咧，咁你就唔識你就要問咯咁樣咯。 釜山話係沙拉希咯，都係沙拉希咯， 好似都係。 呢個都得意啊！咁、所以咧，你話釜山係一個幾唔錯嘅地方，咁電影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嘅路向啦。咁我覺得如果大家去到釜山呢個地方，不妨咧唔係淨係話諗住去嗰度飲飲食食嘅，可以喺街嗰度咧影多啲相。因為嗰啲相咧基本上就係可以喺電影上面會見得到啦。亦都係。既然電影會拍嘅，即係代表佢嗰個可取嘅成分咧係非常之高，亦都可以話影到啲幾多靚嘅風景相。呢個我覺得喺釜山上面係我腦海入邊咧會感覺得到係幾多可以做嘅嘢嚟嘅。 係啊，同埋你會揾到嗰個城市嘅特色咯，即係可能你望到張相，你一望就知道呢張相喺釜山影咯。 嚇、 係啦，會調翻轉，一望到係咯，一定係釜山，因為有啲地方係可能得釜山先有嘅啫。 係。 係啊， 即係嗰啲景緻啊。 有啲景緻啊，或者有啲景色咧，其實係得釜山先會有，即係可能大城市係未必有。即係雖然釜山都係第二大城市。但其實呢個城市我成日會覺得佢係比較特別，就係佢新舊嘅嘢咧，依然都係會溝埋一齊喺同一個地方嗰度，我就覺得好特別咯。 係保養得好啊，呢個 係啊 係厲害厲害。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去到嗰度玩嘅時候啊，不妨咧就去多啲呢一類型嘅地方影多幾張相啦。唔該曬 Joyce， 拜拜。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天真得多，难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背。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 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望我杯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乐只想跟你同在跌堕，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组合绿黄色社会推出全新作品《Party》，今次作为动画的片尾歌曲，同动画的题材都是一样，用食物贯穿所有的事情，歌词和旋律都有食物的味道的感觉，希望听众听下去的时间可以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 Party》。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绿黄色社会 Part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天是2月20号的星期二，我们一于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点35分有什么看呢？ 今天送给大家有一套叫做 Zipper 引领商机路的特辑。这个节目呢由工业贸易署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顾名思义跟大家认识一下 Zipper。Zipper 即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叫 Zipper 啦。咁就喺2003年签署噶啦。咁啊呢一份系内地同埋香港签订嘅第一份自由贸易协议，咁多年嚟咧一直保持紧密磋商啦，不断加入咗好多开放嘅措施。Zipper 咧为到我哋香港产品咧同埋服务开拓庞大的内地市场啊，即逢去年2023年呢就是这个 Zipper 签订的20周年，所以我们呢就特别制作了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就会跟大家走访下不同界别的朋友啦，包括有商界啦、专业人士等等啦，介绍同埋回顾下 Zipper 的成果，分享下一些呢香港的公司怎样利用这个 Zipper 去开拓内地的市场，当中有些什么成功的例子，等我们大家呢更加了解这个 Zipper 呢20年来呢的演变和带来的机遇，亦都是认识一下我们国家 怎样对香港持续而坚定的支持感话，咁啊想认识多啲呢个 Sipa 嘅话咧，其实佢真系影响到我哋全香港每一个人嘅生活咁细、嗯。想认识多啲嘅话，记得今晚7:35咧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Sipa 呢个名咧，真系我细个喺常识书就见到噶啦。咁但系通常呢一啲书都系讲，嗯，我哋签订咗 Sipa 啦。咁但系实际嘅内容，譬如话诶，头先有讲过个四大范畴，譬如系一啲嘅服务贸易啊、投资经济技术或者货物贸易咧，系冇乜讲过嘅。咁实际嘅内容同埋究竟点样系可以互相帮助到加强翻我哋同内地之间嘅交易咧？有啲乜嘢成果？同埋最紧要系咩啊？佢真系涉及到唔同范畴嘅人士。我相信今次港台揾嚟嘅啲嘅访问嘅对象，一定系一啲成功非常成功嘅人士啦。 嗯， 咁我哋顺便就学埋嘢，睇下点样做生意啊，系啦。 嗯， 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就记得留意7:35嘅 Sipa 引领商记录，去到10:30嘅树的秘密。今集系讲啲咩咧？ 喂，呢个树的秘密好有趣，系一个你听落去咧，好似戏剧咁啊，其实纪录片嚟嘅。咁啊。树嘅秘密，树有啲咩秘密呢？通常我哋人有秘密先揾个树窿讲噶嘛，但系树本身咧隐藏咗好多秘密嘅。我哋好多时阿妈咧，同我啲仔女咧，啲仔女唔应佢就话成碌木咁啦，或者啲女朋友闹嗰啲男朋友，诶、哎、你唔应我成碌木咁。咁其实咧嗰啲木咧，即系树木啊，佢哋咧系唔系好似呢啲人形容一样咧系冇反应嘅？树咧其实系有情感同埋识得表达自己噶，咁系乜嘢一回事咧？嗱。树木咧就喺地球上面好多地方有啦，佢唔系静止不动嘅、哦，佢咧实际上咧可以感受到各种各样情感嘅。嗱，呢个唔系我阿畅讲噶，系科学家讲噶。咁啊，树木咧更加能够感受到痛楚添嘅，佢哋咧可以无私地帮助嗰啲较弱小嘅树木，同埋咧佢哋咧有记忆嘅、哦，将嗰啲记忆数据咧可以同其他树木分享嘅。听落好似人或者动物咁啦，咁 系咯。 其实系咩一回事呢？嗱，今集呢个树的秘密咧，就请嚟植物学家、森林生态学家同埋呢个植物神经生物学家，咁佢哋会分享咧最新嘅研究成果，带我哋咧去进入呢个神秘嘅生态系统世界，咁啊认识一下咧，我哋而家人类咧啱啱先至开始认识一下树木呢啲内心世界嘅啫。咁如果你同我一样咁好奇树木究竟佢哋点样有情感嘅话咧，记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纪录片《树的秘密》啊！ 植物真系好聪明，我之前咧有听过树木会识叫嘅喎。 吓？ 系 啊。点样声嘅咧？ 好似系佢哋会同佢啲同伴讲嘢咯。 哇！呢啲唔系卡通片先会有啊，真 系 好有趣。 唔系啊，佢哋真系会噶，就好似呢个树咁样咧，佢又会 feel 到痛楚。我谂紧如果俾人斩，佢会唔会叫咧？ 啊，咁啊，好似咧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咧做话剧扮树咁，原来嗰啲老师都唔系乱嚟嘅，真系。 系啊，树系真识讲嘢噶。 系咧，啊，真系好有趣。 系啊，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树啦，究竟佢系有啲咩少少嘅秘密，或者系究竟点样叫，点样同啲同伴沟通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树的秘密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15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元宵节同大家见面，我决定打翻条呔，着翻套西装，官仔骨骨咁样。正所谓官仔骨骨，造型一定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原先真系谂住着西装噶，但系咧，我听到你哋个个啲 trailer 都唔系咁隆重咧 ，casual 啲啊，亲民啲啦。 同埋睇天气啊，我惊你好热啊。 可能我要改一改我嘅造型啦，究竟会点咧？到时你咪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卫生署同内地单位

老公啊，奶奶又玩单打啦。 啊，佢又讲咗啲咩啊？ 佢话我生仔好似做生意咁叻就好咯、啊。 咁佢好似喺度赚紧你、啊。 讲开咗，我事业行先噶嘛。 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总会听到唔同人物嘅想法噶。 晨光 Morning Call 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啦、小白同阿O啊，同听众朋友倾啊偈。早晨，早晨， 早晨，黄太， 早晨，黄太， 黄太，恭喜发财，继续。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龙精虎猛， 心想事成， 咁啊， 系越嚟越开心。系今日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同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 我想同你哋分享我六代同堂嘅。 哇，六代， 边六代数下先？ 边六代？就系我个阿公阿婆， 吓， 我父母， 你嘅， 我哋都要写低啊。跟住咧，到你啦。 跟住就到我啦。 系。 咁咧就有我啲仔女啦。 仔女 就有我啲有啲孙啦。 孙系。 孙咧就生咗有 B B 啦。 个孙都生咗 B B， 个孙都生咗 B B， 叫甩噶咯，系咪啊？嗰啲叫 失 啊， 失系啊，失啊，系啊，系啊。 哇！好劲你， 好犀利啊！ 哇，你真系六代同堂都真系香港比较少见哦，但系。 因为可能我太公太婆咧，年即系后生结婚啊，十七岁到就结婚啦。咁我父母又结就早结婚啦，佢哋而家都系80岁到，咁就变咗咧就我啲仔女跟住又。结婚啦， 你又早结婚，你唔讲你自己，你又早结婚啦，揾到个如意郎君啦，就早结婚系咪啊？ 系 咯， 系啊，系啊，咁我就有三个仔女嘅，我生咗， 系咁你三个仔女又好早啊，揾到另外一半啦。 系啊，佢哋就生咗六个孙俾我， 哇，好开心啊！ 系啊，好开心！我六个孙啊，唔知系咪啲家族问题，个个都早结婚，咁六个孙咧就生咗三个侧俾我。 哇！ 等阵先，我哋喺呢度，我哋喺个案情重组嗰度停一停先。嗱，早结婚还早结婚，早生仔还早生仔，两件事嚟噶。咁但系咧，我梗系觉得好开心同埋欣慰啦。哇！你真系六代同堂，我自己都好小朋友系咁啊，所以真系衷心祝福你一家人真系幸福美满啊！ 如果我冇记错，我应该系即系第一次亲。耳听系有 family 六代 好犀利，喂咁啊太要封俾啲失嗰啲利是，哇你即系个流量个流水账都好宽广噶喎，你哋 我帮佢我父母帮佢哋封利是，都要记住写住呢一封系俾边 俾边个嘅高福俾边个嘅， 系啊系啊，咁我哋咧就。星期六即系初八嗰日咧，就因为我系我太婆就生日，咁咧就坐埋一齐食饭，咁咧都成十围台啊！ 哇，十围 啲堂兄弟啊、姨啊、舅父啊嗰啲咁样坐埋都十围台，咁咧都即系都唔知道边个打边个，因为人 阿太婆真系犀利，阿太婆坐喺个十围台嘅时候。 八十几啊？ 太婆同太公都系103。 哇， 103。 太婆同太公佢哋啲对话就系咩？一坐低十围台嘅时候，喂，老公你听，我哋啲后代啊， 几衰啊？ 十围台啊！哇！ 最细嗰个一个月啦，那个 孙 嗰、 那 个侄仔好得意啊！ 哇！阿泰咧真系开心啊！即系成日我哋做婚礼都话百年好合啦， 啊、 真系、真系做到百年好合，同埋百发齐眉咯。 系啊， 即系其实 系啊， 真 系 好大福气呢、這个系好幸福。 太婆一齐都喺度啊嘛， 系、 所以我好开心咯，坐埋一齐。 Happy happy， 最紧要你成家人都 happy。喂，咁你过年好大阵仗噶喎，系咪啊？ 系啊系啊，好大阵仗，同埋好难得咧，多数都翻咗嚟香港，因为有啲就喺外国嘅、就即系喺加拿大、美国，佢哋就翻唔到嚟，喺、香港嗰啲全部都出席晒咯，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好高兴咯。 喂，介唔介意就都分享一下咧？因为我八卦，即系如果咁样拜年嘅话咧，咁初一个方向系点啊？拜咗最高长辈嗰啲先，咁哇、一爆晒个间屋，大家就择时辰喎，系嘛？ 唔使夹时辰，咁即系大家分批咁样去咯，唔系啊，一堆人咁去晒间间屋度挤唔落噶嘛，咁 哇，挤 唔落啊，要分批啊， 真系要有间祖屋喎、啊，你哋即系间祖屋仲要千尺大宅先得、啊， 系咯，出边仲有个花园， 系啦， 所以17号嗰日咪喺酒楼嗰度一齐见晒咁多个，全部齐晒见晒，咁啊太公太婆都。笑得好 开 心咯、 啊！哇，好 热 闹啊！ 酒楼经理咧，真系见到你哋都好开心。 系啊， 几围几围咁上，唔知几围十围、 啊、 酒楼经理都 feel 到你啲福气。 系啊，系啊，个 B B 一个月嗰个 B B 仔好得意啊，个侄仔。 咁啊开心啦，有新生命系开心嘅，成个家庭都开心。 哇，即系嗰啲亲戚，大家互相称呼嘅时候， 唔知记唔记得大家边个大边个？ 咪学下咯。 唔系 个 侄啊，个侄难记啊。 点样嗌咧？ 系啊，唔系都系叫名噶啦，即系叫泳儿啊、袁浩啊、阿 O 啊，即系通常都系咁噶，系啊，依家新派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 通常都系咁，同埋有人叫错尴尬嘛，叫翻名啊唔会叫错。 叫翻名啊。 虽然咁你咁多人咧，叫名都有机会叫错 嘅， 随时 会嘅，叫错名噶，有时都会。 有冇跟族谱啊？ 有啊，有跟族谱 派噶，佢哋。哇，嗰个字辈啊，呢个字辈咁样。 系啊，咁 啊， 祝你哋成家人都幸福美满快乐。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系咁啊，有咩说话要同祝福同身边人讲，讲埋佢好嘛？跟住哥哥， 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同埋龙马精神啦，最紧要系身体，我觉得。希望太公太婆身体都长寿。长命百岁啦，佢哋冇乜病痛噶，何谓托赖？咁所以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同埋咧，世界和平啦，唔好成日打仗咯。 系讲得冇错啊，好啊，咁啊，大家都有气有力啊，龙马精神，多谢你电话啊，恭喜发财，拜拜， 拜拜， 拜 拜。又冷漠无奈，冻结在爱，火却在内，我难忍耐，再沉苦海。但信念仍在，冻结在爱，火却在内，我难忍耐，再沉。 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线，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新年咧，即系系开心，但系难搞，即系吸收得太多，呢个就有啲难搞。所以咧， 我都系食滞咗，搞到依家咁样，饱饱滞滞啊，肠胃有问题， 天气有关系啦，系啊， 赖下啦，系希望大家都百毒不侵，身体健康。 系啦，系啦，咁啊，要真系百毒不侵咧，咁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食方面咧，我哋都要用下啲苦功啊吓。咁我哋成日都听营养师讲咧，就话我哋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减少摄取嗰个卡路里又好啦，或者钠啦，即系盐分啦、钠啊，或者糖分啦，呢啲即系对太多对我哋嘅身体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原来都有好多嘅烹调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喺呢一方面可以减少得少啲，但系同一时间亦都可以享受到食物入边嘅美味。咁如果你话系纯粹煮嘢食嘅时候咧，如果你想减少用油嗰个烹调方法嘅话咧，其实都已经有唔少嘅，例如。你可以咧就係選擇用一啲焗嘅方法啦，焗啊或者烤啊呢啲嘅方法咧，其實亦都可以咧減少咗嗰個用油嘅情況嘅。咁你就用翻食材本身嘅油分，其實都已經係可以做到好美味可口啦。咁如果你話想再減少佢嗰個因為燒烤出嚟或者焗出嚟嗰啲嘅，譬如唔同嘅高熱成分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就將佢變成一啲小塊先，即係將佢切細嚿啲。簡單啲嚟講，切細嚿啲，然後就擺入去爐嗰度咧，就再烹調。咁樣可以好快嘅時間之內咧，就令到呢啲食物咧就已經熟成咗啦。咁可以食啦。好啦，咁如果你話我係食其他食物嘅，唔係淨係烤嗰一類嘅，咁我又想做得好啲，譬如炒個菜咁樣，炒菜你都可以咧，就唔需要落鹽嘅，咁亦都可以用翻一啲高湯嘅烹調方法。咁、高湯烹調入邊亦都有一啲嘅味道，可以提升翻嗰個口感啦，同埋嗰個味覺啦。咁但係亦都對於鹽方面嗰個攝取咧，應該會係少啲嘅。咁亦都係減少油份嘅使用，咁變咗我哋熱量方面咧，亦都可以減少咗少少。好啦，咁如果你話用油嘅替代品，有啲乜嘢嘅選擇咧？其實都有嘅噃。例如咧就係水果醬，當你做一啲烘焙嘅時候咧，其實你唔落油，你可以用一啲果醬咧去到取代，咁佢可以令到食物有唔同層次嘅味道。咁有啲譬如係真嘅，一啲譬如嗰啲星星師傅啊，爭啲講埋，爭啲講埋品牌 嘅。車胎人，車胎人 係嗰啲咧，星星師傅咧，當佢烹調嘅時候，如果佢想喺呢一件餸菜上邊用少啲油，又同一時間增加咗嗰啲香氣，煮完出嚟又唔會油立立嘅感覺嘅，其實佢哋都會用呢一類型嘅果醬去提升嗰個味道同埋嗰個潤滑。嗰、那個嘅口感，咁你可以用 濕度 嘅，係啦，咁係啦，你可以用果醬去到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咁我覺得呢個咧都係非常可取嘅一個方法嚟嘅。咁仲有啲譬如奶油嘅代替品，其實坊間亦都有好多嘅。咁例如用一啲全脂嘅牛奶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做到相關嘅味道，咁啊同埋嗰個口感嘅。咁大家不妨可以喺坊間嗰度揾下呢啲嘅方法，咁令到你烹調嘅時候啦，第一味道層次多咗，第二提升。自己嗰个健康度，我觉得好重要啊！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都是讲下食食食食、大家都喜欢食嘛。前几日呢我就是家庭聚会啦，有 BBQ, 咁就嚟咗我屋企啦，天台呢就有咗一个美式嘅烤炉，二手嘅美式烤炉。 我有见过你网上面嗰啲相。 係呀、方便。 落炭㗎嘛嗰个系嘛。两层嗰个。 煤气嘅。 煤气石油气。 係石油气。 係嗰、个我屋企都有一个。 係咪嗰个真係好方便。 你嗰个两层㗎。两 层。 我嗰个一层㗎。 我以为你咁叻添，用煤气 好 多嘢。 我自己都即刻。唔系，错，石油气， 石油气，但用嘅时候都小心啊吓， 系啦，要小心嘅。咁咧最近咧就试咗呢一个咧烤呢个三色椒，再加豆泡，有冇试过烤豆泡？ 有， 好好味啊！ 豆泡好似薯片咁 嘅， 烤完之后， 脆卜卜，仲要落一只咧辣嘅豉油，系啦，红色樽嗰只辣嘅豉油，哇！好野味，咁呢一个咧， 特别 emphasize 红色樽嘅，三角锥体嘅，惊死你唔知咁，唔系讲笑啫。 橙色嗰只都好好食，系麻辣味咁样啦。咁佢点呢啲？咁同埋咧，而家啲豆泡咧唔系净系一粒粒嘅，佢有啲好似咧一串串咁样，长条形咁样串好晒一条一排咁样咧，就去烤嘅。咁除咗食呢一个豆泡咧，三色蕉都有烤啦。咁跟住我又同屋企人讲开，哇，三色蕉原来个营养价值咧都几高， 高噶。 系啊，三色蕉咧就系、是、又可以叫灯笼蕉啦、彩蕉啦或者甜蕉啦。原来三色蕉咧，我都系最近先发现，原来佢系同一个品种嚟 嘅。哦，系咩？ 原来三色蕉有三种颜色噶嘛？ 点解有三种唔同颜色？ 系啦，原来就系因应住佢嘅成熟程度嚟到去分三色蕉嘅。首先咧就系青色，就系未成熟嘅。到成熟咗，慢慢开始成熟咧，就会变黄色，又或者橙色。 好似红绿灯咁咯。 系啦，到最后就系最熟噶啦，就系红蕉啦。咁佢嘅味道都会因佢哋嘅颜色程度咧有唔同啦。即系譬如青蕉，因为未熟透啦，所以咧就有少少苦涩味或者青青地嘅味啦。之后咧就会最高啊，就系成熟晒啦，就系红色嘅，就系最甜嘅，系啦，就多咗啲果糖啊，同埋葡萄糖嘅。咁再睇翻咧，原来三色蕉咧，外国人咧就会切一条条嚟食噶嘛，当水果，好似嗰啲红萝卜咁样生食噶嘛，青瓜咁样。我哋咧就中意系炒下鸡柳啊，炒下猪颈肉啊。 外 国 嗰啲好中意点嗰啲奇异果，诶唔系奇果，嗰啲叫 沙律酱嗰啲， 青色嗰啲咩果咧？牛 油 果酱。 系啦，咁即系每个人有唔同食法嘅，系咪？咁原来咧，三色蕉咧有92% 都系水分嚟嘅。咁所以原来咧喺夏天嘅时候咧，譬如你话啊，唔想咁多水，你又想解下渴咧，系可以食下呢个三色蕉，同埋佢嘅丰富嘅维他命 C， 原来系比橙更加多。系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你话之后咧，你想食下啲即系补充下维他命 C， 唔一定食橙嘅，可以选择下三色蕉。咁三色蕉就有青色、黄色又或者红色，当中嘅成分咧都系有补充到水分。咁最紧要系咩啊？补充水分就梗系我哋女士就系块面胀卜卜啦。咁当然系我哋身体又可以吸收多啲营养啦。所以三色蕉都系好有营养价值。今日不妨试一试佢啊！